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6:08啊，咁啊，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咧，今日朝头早都热闹啊吓，点解咁讲咧？除咗有白元浩、小白喺度之外啦，咁啊，其实 Vicky 咧都翻咗嚟啦，早晨 Vicky，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早晨啊吓，咁啊，出边23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76%嘅，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哎一般嘅、都系属于4至5咁啊中级度嘅水平啊吓，咁啊今日朝头早咧时间都过得相当之快啊，咁啊已经咧就系嚟到星期三啦，5月10日农历咧就3月21嘅早上嚟嘅，早晨啦、 啊，晨光每日一格。 每一个人都应该在他自己的生活上面或者生命上面有所承担。这些承担其实可以造成一个又一个的成功的感觉，令到你个人越来越开心，同一时间又可以维持到生计。这样的人生就绝对是太好了。其实所谓的成功感不一定是跟金钱挂钩的。你可以是一个嘅木匠，做咗一啲好好嘅雕刻工艺啊，好有成功感。你可以一个画家，可以一个音乐人，可以做咗一啲好优秀嘅艺术作品。你亦都可以系一位嘅譬如车长、站长，然后喺你嘅叫做努力底下啦，将乘客咧就送到一个安全嘅地方，安全地送佢哋嘅目的地，咁都系一个咧。好好好有成功感嘅工作嚟㗎喎。你做厨师可以煮啲好好食嘅餸啊，你发觉啲客人呢从来都唔会食剩嘅，其实一样係好有满足感。当你成功之后啦，做到呢一方面啦啊，你仍然好需要呢就係、是、一啲时间好好地享受喇喎。享受呢都好重要嘅。享受你可以、透过阅读啦、写日记啦、透过煮餸啦、清理自己嘅房间、做运动，又或者係对于自己喜欢的东西做一个好好的研究，甚至乎就是睡一个靓觉，都是一些享受来的。人生就是这样的，当你进入到去第二个的界别的时候，你就需要好好地去到品尝一下生活。如果不是只是努力的话，不去享受，你的努力就会变得是枉然的了。 前细心看看我的路，在下个车站到天后当然最好，但华丽的星途途中一旦畏高，背后会否还有他拥抱，在百德新街的爱侣面上有种顾盼自豪，在台上任我唱未必风光更好，人气不过肥皂泡，即使有天开个唱谁又要唱，他不可到现场仍然仿似白活一场，不恋爱教我怎样唱，几多爱歌给我唱还是勉强，台前如何发最爱在耳边低声温柔地唱，白日梦飞翔永不太远太抽象，最后变天后变新娘都是理想，在时代的谁都总会有奖，我没有歌迷有他敬仰，在百德新街的爱侣面上有种顾盼自豪，在台上任我唱未必风光更好，人气不过肥皂泡，即使有天开个唱谁又要唱，不恋爱教我怎样唱，几多爱歌给我唱还是勉强，台前如何发亮 我是 Vicky 泳儿。 世界咁大，有好多事都值得我去学习。最喜欢就是呢度睇下，嗰度睇下。对我嚟讲，每一日都是一个新嘅挑战。一起打开我哋嘅眼、耳、口、鼻、皮肤，感受新嘅一日啦！我是 Vicky 泳儿。 晨光第一线。 晨光 Coffee Time。 今日咧就等 Vicky 同大家揭揭报纸啦。本港咧终于制定咗全港首份统一又清晰有本地化嘅照护食标准指引。呢一份咧系咩嚟嘅咧？系一份专为有吞咽困难人士而设嘅饮食指引嚟嘅。而照护食嘅指引入边咧涵盖咗嘅食物有唔同嘅形态，包括软硬度啦、黏稠程度等等。佢系划分咗九个嘅等级噶。例如是稀薄到好似水咁样咧，就系零级；而细碎啊，同埋湿软嘅咧就为五级。至于第七级咧，就系食物嘅原状。喺过去咧，香港系冇统一嘅照护食标准，市场上面咧都冇一啲机构啊、院舍啊，同埋产品供应商有个个咧都有唔同嘅标准嘅。而针筒测试食物呢亦都可以帮助到照顾者又或者院舍嘅人员去到准确咁样去跟住呢一个照顾食嘅生产食品同埋饮品嚟到去俾佢哋去食用嘅。而指引入面呢都有食谱㗎喎，好似咕噜肉啊、芝麻汤圆啊咁样，去到帮照顾者同埋供应商可以好轻松咁样去制作各个嘅照顾食。有了这个指引之后，希望社会上面每个人都可以吃得安心又放心啦。 One step at a time， 双眼爱爱梦地下，微微抬头在说话，共你笑笑那老人家，有爱有怕，但会乜都讲下。One step at a time， 双眼顽皮地望你，隔两秒才扮真地碰碰你又好为证，却让大笑令我不清醒。其实未跟走近是一种气氛，不理是什么身份。Cause this time it feels right. I'll take it slow with you. Ooh, ooh, take it slow with you. Funny stories, 慢慢当你听话留言，谈过来一遍。Take it slow with you. Ooh, ooh, take it slow with you. Ooh, ooh, ooh, 当你冷上望着经已消亡。随随地合上，灵魂慢慢入禁区，越靠近试探越陶醉。再见了，你只有 I can。罗曼退开，闪烁的气氛，一瞬间逐渐升温，很吸引。Cause this time it feels right， I'll take it slow with you。 光第一线， 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早晨啊，六点二十分嘅时间，继续收听紧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好啦，六点二十分嘅时间咧，先同听众咧就睇睇天气方面先。大致多云咯，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27度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咁啊，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啊，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咁啊，周末期间啊，间中咧就有骤雨，咁啊，局部地区咧就有雷暴添。咁啊，星期六日咧，希望雷暴都唔好阻碍大家咧，就去到为自己嘅妈妈咧就献上一点嘅心意，锡下佢啊，饮下茶啊，帮佢煮饭啊，帮佢买餸啊，做好多呢啲嘢。好啦，而家咧就23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75%嘅早上嚟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就系属于4至5啦。今日咧唔知道会唔会朝头早嘅时候，如果真系有啲少少微雨咧，又或者啲风咧，可以吹散呢一啲叫做空气嘅污染物啊，太多嘅 PM 咧，令到我哋呼吸道咧可能都会辛苦少少啊。朝早嘅时间咧，晨光成语百科咁啊，同大家睇下一啲嘅小故事啦。喺古时，今次嘅古时咧就去到西汉嘅时期。咁有位王生，咁佢咧就喺安定嗰度啦，就做一个嘅太守。啊，简单啲嚟讲咧，咁即系佢就喺呢一个安定嘅地方啊，做揸 fit 人，揸 fit 人，大家开心啦。好啦，有一日咧，佢咧就张贴咗张嘅告示，要公告天下，系咩事呢？好啦，佢咧就要告诫一班嘅官员，不要以身试法，唔可以做乜，唔可以做乜。要在广大的市民上面做一些好的榜样，就很简单啦，就是譬如禁止吸烟啊，随地吐痰啊，禁止在轿夫上面啊，啲轿上面食嘢咁样，做了很多规矩嘅。咁佢都话到咯，佢咧就会对一些明知道条法例是写咗喺度噶啦，但是仍然呢会犯法的一些官员呢，他就说到一定要非常之严厉地惩罚他们，因为要树立一个好的榜样。好啦，听落去咁固然之即是相当之不错啦。树立一个好的榜样对于一个地方来讲呢是很重要的。而对于民众来讲呢，也都起了一个呢很大的警惕作用。咁於是乎啦，好多嘅市民望住呢啲嘅叫做条例嘅时候呢，个个都諗，哇，条例写咗喺度啦。第二个疑惑，会唔会執行嘅呢？有一日佢呢就写咗咁多条例之后啦，其中一条呢就係咁讲㗎，就话到不得呢就係喺街道上面胡乱欺凌其他嘅人。佢就发现喺佢管辖嘅底下，其中一个嘅乡村，一条乡村入面，乡村嘅村长竟然间呢就恃强凌弱喎。於是乎呢，佢就带埋啲官兵一起呢去到乡村嗰度去到執法喇喎。一拉就拉咗呢一位嘅村长。佢呢就严正執法啦。咁严正執法啦，咁蝦人又唔使话下下斩嘅。佢呢就免除咗佢村长嘅职位。好啦，咁成条村嗰啲村民睇到嘅时候呢，就觉得咦，佢真係執法啦。真係要严正不阿喎，相当之好。亦都起咗个好好嘅警戒嘅作用，村民咧，大家都以后就互相帮忙、互相容忍，然后就可以过住一啲叫做太平嘅生活啦。唔单止咁啊，佢更加咧就喺再任一个咧就系东郡太守期间，自己亦都咧就身体力行，带领住百姓咧就治理黄河嘅水患，受到大家嘅喜爱。每一样嘢都系咧亲力亲为，造就咗乜嘢叫做以身试法啦。嗱，以咧系指用咁嘅意思，身系解自己嘅身体，以身试法就系用自己嘅行为去到试探、 法律的威力，指出明知道是不好的事却偏偏要去做，就像各位村长一样，以身试法，现在也可以就解救成为好像这一位的太守一样，自己做一个好的榜样，他做一个好的榜样，告诉大家知道什么是法，什么是好的，咁令到大家咧都可以有法依随，有法去到跟随。今日都好好啊，大家咧就记住，千祈我哋负面嗰方面，正確咁谂就系千祈唔好以身试法，做一啲唔好嘅事情啊。早晨嘅时候六点半钟之前揾嚟呢一首嘅作品，陈奕迅《陈大师》。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继续二大普通话台《晨光第一线》。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率团访问重庆，出席渝港高层会晤暨渝港合作会议第一次会议。代表团成员包括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和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副局长胡建文等。访问期间，代表团将会同重庆市领导会面，以及到访当地创新科技和物流等方面的设施和项目。李家超将会在星期五返港。医务卫生局公布支援粤港澳大湾区医管局病人先导计划今日推出，俾合资格香港市民可以在港大深圳医院接受资助诊症服务。当局话，先导计划之下，合资格的病人每次接受港大深圳医院指定门诊诊症服务，需要俾$100人民币的诊金，剩低的费用差额由计划资助，上限是人民币2000元。为了配合首阶段运作，有关资助上限有效期以出年3月31日为限。当局说，计划服务范围和特别支援计划相同，涵盖医管局提供的主要专科和普通科门诊服务，需要住院或者日间住院以及急症室服务不包括在内。美国专栏作家卡罗尔控告前总统特朗普性侵和诽谤他的案件，纽约法院陪审团裁定特朗普涉及的强奸指控不成立，但是认为他对卡罗尔身体遭受伤害负有责任，以及诽谤的指控成立，特朗普必须要向卡罗尔赔偿$500万。现年79岁的卡罗尔作工的时候说，90年代他在一间百货公司和特朗普相遇，并且同意协助他选购女性内衣，但是特朗普就借机在更衣室里面性侵他。特朗普去年批评卡罗尔为了刺激自己的回忆录销量而讲大话，卡罗尔就认为特朗普的言论对他的声誉造成损害。特朗普回应的时候形容裁决是耻辱，又说对控告的女子是哪一个毫无头绪。他的发言人就说，特朗普将会提出上诉。国家副主席韩正在里斯本访问期间考察了葡萄牙国家能源网研发中心。韩正说，中心是中国国家电网公司和葡萄牙国家能源网公司的合作成果，是优势互补的强强联手，亦都是中葡合作共赢的良好示范。中方赞赏葡萄牙政府坚定推动能源转型，支持新能源产业发展，希望双方在智能电网等领域加强合作。陪同考察的葡萄牙能源国秘郭维亚表示，葡方愿意进一步深化两国务实合作，特别是能源和创新领域的合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周末期间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联系。各位早晨，欢迎喺香港电台。 开始我哋今日节目。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 欢迎你听住香港电台。 可以喺大气电波之中。 公共广播95年。 大家好，我哋系 Super Moment。 咩？我哋都几中意一个港台嘅节目嘅，就系《十二门徒》啦，因为我哋曾经拍摄过嘛。 系啊，都可以话系我哋嘅 documentary。祝贺公共广播95周年， 香港电台95岁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年。 兴建香港，联系你我。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继我话，年龄唔系局限。我识得有位养伯，以前做裁缝，揸惯大铰剪，而家就揸铰剪仔学剪纸。仲有班老友记，退咗休开始夹 band 玩音乐。有好多长者成日做义工，生活过得好充实。社会福利处鼓励各位老友记，活到老，精彩到老。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各位听众，六点三十六分嘅早上啦，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系啦，咁啊头先六点十五分左右啦，咁啊都有听过 Vicky 啦，佢都翻咗嚟噶啦。 系。 咁啊朝头早咧，除咗啊有白元浩之外啦，咁啊更加亦都咧有 Vicky 喺度啦。咁啊星期四、星期五又有船仔。 系啊。 系啦，咁啊 Vicky 一至三。 系啦，接住落去嘅，咁啊相当之好啦，唔使一个人行行必。 陪伴你。 陪伴好重要啊， 啊 即系正如。听众听晨光都会觉得咧，晨光嘅主持人咧就陪紧听众嘅，但系都要有人陪翻晨光嘅主持先得嘅， 都系啊，如果唔系好孤独噶嘛，系咪？ 系啊， 唔孤独噶啦，而家 唔孤独嘅，实在太好啦。 系啊，好好小白，你讲陪伴讲得好啱。星期日会唔会陪妈咪先？ 会啊。母亲节啊嘛，虽然我阿妈成日揶揄我嘅，我阿妈 点解啊？ 有冇个冇啦，佢话有 get 嘅我阿妈母亲节。 O K， 阿 Andy 好叻， 会嘅会嘅，即系都会陪下诶屋企人啊。如果唔系咧，即系我觉得节日咧系越嚟越诶、想去有阵时着重，系因为点解咧？系大家工作都忙啊，咁、大家生活有大家嘅步伐啦，喺呢啲嘅节日咧去提一提大家，喂，边个边个生日、啊，即系大家又要聚一聚啊，哎、喂，母亲节啊，父亲节啊，又或者大家都要去一去，即系难听啲讲啊。譬如清明节咁样，喂，大家都知道平时忙噶啦，啲先人咧，你就唔好忘记佢，咁啊搵一日出嚟，大家又去祭下酒啊，又都当系一个 gathering 咁样聚埋一齐咁样咯。 系，都系，其实可能自己搬咗出嚟之后咧，都特别会重视同埋会约，诶、几时食饭啊？即系譬如母亲节边日食饭啊？咁样，好似会想。多咗時間見翻佢哋咁樣咯，即係唔想 miss 咗、 啊。你都嫁咗噶咯喎， 係啊， 即係兩邊阿媽都要諗辦法。 係 啊， 啊，但係得一日啊，唔知啲正日你係點安排嘅咧？ 正日傳統啲啩，正日留翻俾男家嘅阿媽咯，得唔得？ 我唔知道啊。我谂都是分配时间啦，夹时间咯，即系始终可能如果妈妈都仲做紧嘢嘅时候，咁其实佢哋可能哎呀唔得，正日我唔放假，早一日咯，迟一日咯，但最紧要有心咯，陪伴咯。 其实早一日迟一日冇乜所谓嘅， 系都冇乜所谓。其实最紧要系大家见个面食个饭。 系啊，成日都话日日都可以母亲节啊嘛，咁其实 即系好似日日都可以情人节咁， 日日都系情人 节，日日都系圣诞节咁。 拍拖啲人最惊，日日都情人节。唔系嘛？ 日日都要送礼物，我谂起都惊。 咁啊惊啊，咁啊真系惊啊，系啊。不过母亲节都系时候咧，即系俾大家去谂一谂啊，有啲咩叫庆祝嘅活动、可以同屋企人做下，有冇啲小心意咁？唔一定送礼物嘅，我觉得母亲节唔一定送礼物。 我都觉 系啦， 我都饮餐茶都开心。 系啊， 其实我自己咧就会觉得亲手整嘅嘢啊，或者或者有啲礼物你真系好了解到啊，最近可能妈妈洗头水用完咯，跟住又买翻几支俾佢，咁我觉得呢啲都好贴心咯。即系最紧要系你了解咗佢需要啲乜嘢先去做就会好咯。同埋我觉得咧就系煮餐饭俾佢其实系最好 嘅，系 因为妈妈煮得太多啦， 系啊系啊，都煮得太多。 如果你平时咧即系你。特别自己搬咗出去啦，咁你唔系成日煮饭俾佢啫嘛，你自己煮俾自己食嘅啫嘛。 你都要煮俾你阿妈食噶？ 佢如果佢哋過嚟啊，或者我哋過去，我係好願意，同埋其實我係好中意煮嘢食俾屋企人食。多數煮完咧就是，你哋食曬啦，我唔食啦，我飽啦，因為攰啦已經。但係我幾enjoy 就係去諗住啲咩啦。咦，呢個餸啊，不如改咗個菜佢啦。 咦，你都好啱做飲食圖鑑，其實真係。不如今日交俾你啊。 咁突然嘅， 冇所謂啫。 即係話你煮開唔驚嘅， 即係以前 有料嘅，有貨。 以前細個睇嗰啲方太食乜餸，今晚煮咩嗰啲咧。 Vicky 今晚食乜餸咁樣？ 係啊，都係嗰啲嚟嘅啫嘛。 都係嗰啲嘅。但係我覺得我覺得食係好開心嘅。 食係好開心嘅，係啊。我自己都中意唔好話淨係煮，因為如果我煮嘅話咧，我覺得我阿媽一定會喺度即係有好多意見嘅。係 啊， 係啦。 我爹哋媽咪係好鼓勵式嘅，幾好喎。不過話好似慳咗少少咯，但係都唔錯唔錯嘅。 我係唯獨是煮咩就我媽媽會比較上即係OK 欣然接受，通常都是煮日本菜欣然接受。 因为你最熟悉啊， 譬如整寿司啊， 你最熟悉 系啊，即系 sukiyaki 呢啲咧， 咁但系 寿 司系咪其实好易整？ 寿司咧其实就我自己觉得梗系容易整啦。咁如果你话整嗰啲手握寿司咧，即系一嚿嚿，譬如你见到嗰啲回转寿司，通常即系摆喺度转下转下嗰啲咧，咁啊嗰啲叫手握寿司咧，其实就考嘅咧系嗰个功夫，系啦，即系真系要练习点样去到练一嚿寿司嘅。咁如果你话喂我唔想咁辛苦嘅，咁你咪。整饭团咯。 哦，而家我想话有一啲咧，有好多神器啊，就 系 一个一个一个 冇爱心嗰啲寿司，我觉得， 因为唔系自己人手捻出嚟。 其实咧，佢捻嘅时候，因为佢系会捻到嚿饭好实，但系就会捻到嚿饭太实。 哦， 我concern嘅就系呢样嘢啫。 但系出街有啲系太散。一夹就松 系啦，咁所以咧，你嗰个寿司其实应该一捻嘅时候咧，佢就系嗰个饭俾你用筷子或者用手攞咧，个饭唔会散， 哦、 但系摆入口入边咧系会散嘅。咁系啦，咁就要做到 层次啊， 就要做到呢一方面咧，咁啊叫做好嘅寿司啦。咁当然如果你话就咁捻嘅，譬如啲卷物啊、饭团啊， 嗰啲就冇乜所谓， 嗰啲就容易啲处理嘅，嗰啲系 随心咯，系咪啊？ 都系有技巧嘅，即系用阴力去捻佢啊，咁样即系揼骨咁啫嘛，你唔好用死力啊，咁样咁系咁。譬如如果你话母亲节嘅，都可以整下呢啲寿司。不过每次整寿司，我都有个怨念，就系自己整咧，定系贵过去街食。 哦， 系啊，贵几多噶？系啊，买材 料 贵噶，同埋你需要我哋叫打饭啊，你摊冻啲饭啊咁样。 需要时间好多。 系啦，需要时间好多，所以心机嘢嚟嘅。系啦，咁如果你话我自己整寿司嘅话咧，其实。可能魚生都係得幾款嘅啫，兩三款嘅， 因為冇佢哋咁多，入唔到呢啲貨。 入到貨，但係會好貴咯。 欺凌魚咁樣， 係咁無啦，點嚟欺凌魚啫？咁你去日式嗰超級市場，其實你個價都可能係幾十蚊得三片嘅啫。咁你不如出街食算啦，人哋就夠飯都整埋俾你啦。 不過我記得咧，即係上年嘅母親節咧，我就同咗我兩個妹咧，去到夾計啊，就係請媽媽去按摩咯。 哦， 係啊，去按摩咯，然後一齊嘅喎，仲要。即系请佢，然之后一齐按摩，我觉得呢啲都几开心。 系咯， 即系大家可以即系谂多啲，即系特别啲咯。如果唔特别嘅话，煮餐饭都好。 系啊系啊， 最紧要妈咪开心。 唔煮嘅，咁我觉得可以问一问妈妈，又唔中意出去 食 饭，可以 叫外卖。因为今个礼拜落雨啊。 系啦，因为落雨嘛，咁但系落雨，所以茶楼更加满啦。我初头谂过，其实不如约埋一齐，就去嗰啲 picnic 叫咩啊？嗱，露營唔係露營，野餐。 又仲喺落雨，落雨。 係啦，咁但係因為落雨啊，所以野餐就做唔到咯。因為我試過咧，同屋企人去野餐，我發覺都 OK 嘅。 哦， 係啦，即係可能因為我有車啦。 啊，都幾好喎，可以一齊整嘢食，預備嘢食。 咁我本身又已經住到山卡拉咁遠㗎啦，咁所以我只係行好少嘅路段，我就已經可以去到啲好山卡拉嘅地方。 真 係 開心啊！ 咁就可以咧去野餐啦。咁我發覺小朋友野餐嘅時候咧，佢哋都開心嘅，即係可能少少零食啦，跟住亦都準備咗啲main course 啊咁樣。咁其實呢啲好簡單，你直啲講，你可能去啲美式快餐店買桶雞啊，又或者買個 pizza， 咁你就可以去噶啦嘛。 係，咁啊係。 係啊，小朋友自在嘅唔係食嘅，去到嗰啲時候。 佢哋就玩，我哋就自己嘆。 係啦，佢哋就玩，咁大人就可以。輕鬆一下，咁如果我初頭都會覺得以母親節，如果天氣好咧，可以諗一諗呢個方向嘅。咁但係而家唔得啦， 係唔緊要咯， 而家落大雨啦， 轉個方案咯。 係啦，我有諗過外賣呢個方向嘅，外賣都幾好，因為我媽媽咧本身就唔係好中意出街嘅，佢都幾心悸嗰啲，同埋佢幾唔中意出邊嘈啊，燈光又覺得唔舒服啊，所以佢係中意喺屋企嘅。咁如果咁樣，不如 嗌啲佢中意食嘅 外賣。 而家片皮鸭都有得外卖。 吓系咩？ 系啊， 片皮鸭、啊。 因为可能疫情关系啊、 哦， 疫情之后有好多嘢都唔同咗。 系，我知道系多咗变化嘅。 系多咗好多变化。系啊， 咁啊，大家喺。母亲节啦， 嗯， 系啦，咁啊要 最紧要用心啦， 用心 系啊， 系啦，咁啊可以揾啲好食嘅食物同妈妈一齐分享一下啦吓。 嗯，我系 Ficky 泳儿，点样先系一个 Good Morning？ 食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杯暖粒粒嘅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嚟讲就系一个 Good Morning。 Facebook 那阴阳的标题听着在味，看得很累，想法一言不合，只要你敢最白的说成黑，懒得再变，旁边悠哉的家长，小孩在闹，手机拼命滑，整个刚变绿的那不可不停急着偷代码，前面奥克在找茬，自以为花钱就是老大，房东太太又涨价，我压力山大，大哥你睡醒了吗？送丢的港口丢啊，玩够了吗？请问你是哪位啦？拜托你安静一下，玩够了吗？好了啦，好了啦，拜托别再乱啦，你在那边回，在那边回，要自转还是靠边闪，快点决定马路当你家，胸后你上把追赶，准备插队当我说教吗？有人才喝几杯 shot， 时空大型酒瓶是多差，真的快疯了，到底我原地爆炸。大哥你睡醒了吗？送丢的港口丢啊，玩够了吗？请问你是哪位啦？拜托你安静一下，玩够了吗？在那边回，在那边回，在那边。 好了啦，效率啦，呢一首嘅歌曲啊，嚟自古古。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孔益璇璇仔。最好嘅人生态度就系唔好定义自己，自由自在，随心所活。正所谓心之所想，身之所往。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孔益璇璇仔。 晨光第一线。 系啦，晨光第一线啦，除咗有今日都喺度嘅 Vicky 之外啦，星期四、星期五咧都会有船仔喺度嘅。咁啊，早上嘅6:49噶啦，咁啊天气方面咧大致多云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咁啊最高嘅气温都会去到大概27度噶，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咁啊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啊未来一两日咧大致多云，周末期间咁啊间中有骤雨噶，咁啊局部地区啊仲有雷暴添。咁啊23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72%嘅早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4至5，咁都系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朝头早都有我哋职场 KOL 系列啦，咁啊有 Circle 圆圆喺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又系时候咧减下压啦。咁啊，电话侧边已经揾到啊，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啊 ，Circle 圆圆喺度啊，圆圆早晨。 早晨啊，各位。 即刻 call 翻你出嚟先。哇，今个星期咧，我相信就唔单止净系讲紧普通嘅一般市民紧张啦，特别啲学生咧都特别紧张添啊。 系啊， 考紧试啊嘛，系咪先？好需要咧你嘅方法啊，大家减下压 ，Circle。 我想他们都有很多方法的了，不断更新啦，不断重复和温书啦。今天很想讲一下呢五感。 是五感。 人人都有的。 是勇敢的，勇敢定是我们身体器官的五感呢？ 梗是身体器官的五感啦，跟住就变勇敢的了。 哇，这样好了，喂，这个听好，五感之后变勇敢。 系啊，咁我就想咧睇下，透过一啲嘅提醒啦，今日即系几分钟可以同大家可以讲下咧，就可以激活一下咧，你哋嘅五感啊，以去解一下大家嘅郁结啦，或者一啲因为紧张而带俾你觉得个感觉系好可能好紧张咁样咯，希望可以舒缓一下啦。咁啊，所以讲下啦，如果系身体又考一下小白先，你应该都识答嘅。咁五感系咩五感咧？ 系 咩嚟嘅咧？ 视即系睇啦，跟住听啦。然后就味觉啦、嗅觉啦同埋触觉，系咪呢五个啊？ 哇，啱啊！好似而家咧 marking scheme 咁啊 ，tick tick tick tick， 你有十分啦！ 哎呀，咁就好啦，我几惊答错啊！越简单嘅问题咧，答错就越啰啊！ 因为系咪年纪大啊嘛，唔可以答错噶嘛。咁啊，最简单，我哋成日都讲嗰个就系眼、耳、口、鼻、手啦。头先小白都讲啦，咁我哋不如逐一都去讲下啦。因为咧，透过呢五感咧，其实我哋希望可以达至一个减压啊，提升我哋嘅心灵质素嘅作用嘅。咁咧，我就话啦，咦，就咁。讲五感我点样可以令到可以激活呢，我就想其实好多地方都得嘅，但今日呢就不如用一啲植物去做一个媒介令到我哋激活我哋个五感啦。 好啊好啊， 第一个呢我哋呢就会讲下眼睛先啦，不如。 好啊。 咁呢个简单啲，之前呢 Circle 都有讲嘅，就係话你点样用眼睛呢个视觉啊。 嗯。 系啊，带俾你一啲刺激咧，系啊，就系颜色啦。 颜色哦，颜色系、啊，我哋有阵时睇到嗰啲系咪近大自然嘅颜色咧，又可以令到我哋有种舒服啲嘅感觉嘅咧。 系啊，尤其是咧，就系、是、我哋之前有讲过一啲暖色啦，或者如果我哋拣啲植物啊，或者花咧，嗱最近咧，即系我自己屋企都有增添一啲嘅花嘅盆栽啦。同埋其实之前新年咧买嗰啲兰花咧，我冇掉到咧，话、人哋话可以种翻啊嘛，佢又飙出嚟啦、我好惊讶，点解佢真系可以再花噶？跟住拣啲盆栽，同埋我最近喺公园见到一啲咧，好靓嘅花。跟住我就，咦，原來係海棠咁樣啦，咁佢有唔同嘅顏色啊，有粉，原來有粉紫色，有藍色，有粉紅色，好靚。 海棠打開上嚟嘅時候咧，都好闊下嘅喎，好靚下喎，個感覺。 好靚噶，我幻想緊自己喺日本睇緊嗰啲 baby blue eyes。 哇！ 去唔到嘛，咁我就睇到海棠，哎呀，都好靚噶，原來。嗱，透過呢啲視覺，即係你睇到啲咁。顏色繽紛嘅花咧，其實都俾到我哋一啲舒緩嘅感覺噶，因為你集中咗去睇欣賞緊嗰個顏色俾你嘅一啲刺激，係啊，同埋一啲即係好舒服嘅感覺俾到你。咁所以咧，如果你喺屋企亦都可以加添一啲盆栽嘅時候咧，可以揀呢啲花啦，或者出去咧嘅時候咧睇到一啲，而家其實咧呢個季節咧。上次之前即我都有讲过咧，而家周街你望下，你只要你有留意下咧，其实都有好多靓嘅花嘅周围。 哦，系啊系啊，有阵时咧啲花无论系大嘅容易睇啦，但系其实有啲细细朵嘅花朵咧，其实佢哋个颜色都相当之靓嘅。有阵时咧，擘大自己只眼睇下嗰啲细粒细粒嘅花咧，其实都可以令到我哋几减压噶。 系啊，咁啊呢个就系视觉啦。跟住咧，我哋不如又讲下手仔先啦。其实触觉咧都好紧要嘅。我最近咧就行下公园啦，就发现咧即系有一个之前即系秋季嘅时候，啲人就会去追芒草啦，去上山为咗搵芒草。我咧前一排咧喺公园啊，都唔使去得远啦，就见到咧有一个咧好似我以前养一只狗咧嘅尾巴咁啊，雪橇嘅尾巴，好得意嘅嗰条草。 哦，发夹发夹咁样，仲要。 系啊，咁咧佢嘅颜色咧系灰灰白白，真系好似咧只 husky 嘅嘅尾巴咁样啊。咁我忍唔住咧就去摸一摸佢。 好得意嘅嗰種質感，真係咧好似一原來咧我後屘揾翻咧，佢叫做狼尾草啊！ 狼尾草啊！ 係啊，你就會幻想到其實佢嗰個形狀咧係幾似一條尾巴。 嚇！ 咁我就話啦，如果我哋觸覺咧可以去即係感受一下。我真的有摸一摸佢，嗰、那個狼尾草咧， 似唔似摸你以前只狗仔個感覺？ 似啊，似摸住佢條尾巴咯。不過你啲狗仔唔可以亂摸尾巴噶嘛，除非同佢好熟啦。係啦，咁或者咧，以前咧，我屋企都有種一棵叫倒手香嘅。倒手香有個特色咧，就係咧，佢表面咧有啲絨毛噶，好得意噶。你摸落去咧，你真係會 feel 到有啲毛毛咁樣噶。咁其實咧，透過呢啲嘅觸覺咧，去亦都刺激到你隻手嘅一啲感覺啦，嚇個副交感神經又被激活啦。咁咧又可以達至到即係你可以透過一個呢啲 texture 令到你亦都覺得有一個感覺舒服嘅，係啦，可以平靜翻你個心情。 系我、哦、用呢啲叫做觸感啊，都可以令到我哋回復翻平靜嘅心情。 系啊，咁跟住咧嗱，嗅覺咧就要透過你個鼻哥啦。咁、 啊、 咧，我咧，我真係唔知係咪多手。 聞咩？聞咩？ 會聞一下咧，尤其是啲香草啊。好簡單嘅啫。如果有 rosemary 啦，即係迷日香啦、薄荷啦。我以前有種嗰啲叫辣椒啊。 嗯。 嗰啲椒葉啊，唔好捽落個辣椒度啊，可能好老好 好乸噶。 但其實佢嗰啲椒葉都好香㗎。有啲四川菜會攞嚟炸咗佢咧，脆薄薄好味。咁你捽下，你聞一下咧，好爽噶嗰陣味。 係啊， 係啊，你有冇捽嗰啲薄荷啊？ 薄荷有啊，薄荷葉嗰啲都有咯。 係啊，薄荷啦， 嗰種感覺係係啦，係學你話齋幾舒服嘅一種感覺嚟，即係好清新啊，唔使嚼香口膠都清新啊。 係啊，咁你有陣時聞一下大自然，即係空氣而家嚇，即係想清新啲嘅，咁你咪可以捽下。尤其是頭先我講嗰棵稻草香咧，除咗佢有啲絨毛之外咧，佢嗰陣味都係好香㗎。 嚇、啊！哇，咁啊幾好喎、啊、呢、這個。 好啦，跟住到美國啦，頭先嗰啲植物咧，如果你屋企可以添置咧，甚至乎可以煮。可以試嘅，即係你其實薄荷你就咁都可以嘗下嗰陣味啦。 有冇試過咧？薄荷葉煲湯啊？ 煲湯我冇喎，沖茶沖凍飲我有喎。 煲湯 OK 嘅喎，即係薄荷葉跟住加啲瘦肉啊，然後咧就煲差唔多煲起嘅時候咧，你加啲蛋花咧，其實都唔錯。 我真未試過喎，龍脷葉我有。係啊，咁但係頭先。小白好好啊，即係可以咧。其實有啲植物咧，如果你自己種嘅啦，話好似有自己後花園咁樣，一搣就可以即刻，即係可以試一下有啲食材咧，去品嚐一下咧，可以亦都滿足到我哋味覺嗰個嘅刺激啦。頭先講薄荷啦，甚至乎咧，即係最多人可以種下番茄啦。係啊，我哋自己咧，即係試過都食完個菠蘿，擺翻個頭落去種咧，係成功㗎嚇，即係都要啲心機咧，係種到個菠蘿出嚟。 哇！好開心啊， 又靚喎， 嗰個真係好開心。 佢熟嘅時候又香啦，尤其是而家夏天咧開始收成噶啦，即係佢一熱咧就可以即係有果嘅時候咧，又可以大家切個菠蘿出嚟品嚐咧。咁、如果你即係屋企有地方或者有啲公司真係可以有啲平台可以種咧、真係可以試一下種完又有得食，大家又可以分享，又可以有個味覺嘅刺激啦。咁、最尾咧就係聽覺啦，用我哋耳朵咧，其實你淋水嘅時候咧都有啲水聲啦。系啊，咁你慢慢欣赏緊一啲植物嘅时候咧，你最便宜仲有啲风声同埋有啲雀仔声，最近啲雀仔唱歌唱得好紧要。 系啊，不过朝头早唱得太多，我见网上面好多人闹啊。 欣赏下佢咯，佢同你倾偈啫。 系啊，用第二个角度啦，系咪？同埋人哋都系呢排啫，人哋都唔系一年四季嘈住我哋。 系啊，应该感谢佢同我哋打招呼咯。 冇错冇错冇错，咁呢个摇啊，咁啊听都有啦，触感又有，睇又有。味道又有啦，嗅觉嗰度个享受都有啦，集齐呢五个嘅效果咧， 就可 以系啊，可以令到我哋嘅生活咧，虽然系紧张，系忙碌 嘅，可以调剂一下， 可以调剂一下，可以放松一下，咁啊非常之正啦，啊好，唔该晒 Circle， 唔该晒你，拜 拜。 朝早六点五十九分嘅咯，23度嘅气温啊，咁啊分途广播噶啦，转头7点之后，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啊，阿 Benny。葉宇波都應該坐咗喺度噶啦，咁另外咧，晨光第一線繼續留翻喺香港電台第二台。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可以喺邊度聽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電台第二台都聽到我嘅聲音。我負責乜嘢環節？晨光百科、職場 KOL、白元浩的享樂時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晨光。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沉默视线，沉默最真。 早晨啊，朝早7:08嘅早上啦，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咁啊直播室入面先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啦，咁啊阿 Vicky 都喺度嘅，咁啊但係我哋亦都睇睇一啲嘅射击练习通告先喎，咁啊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另外都系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嚟啦，咁啊先同 Vicky 又打声招呼先啦。 早晨， 早晨咧，今日 Vicky 都好犀利啊！6:03嘅时候已经开麦啦，其实我哋5:09、5:10到已经翻晒嚟啦，跟住6:03自己又可以 off 机开始做节目啦，几好啊！ 早晨啊， 跟住6:30咧又可以又一齐倾下偈啦。嗱，而家7:00咧又出现啦。 跟 Vivi 一起啦， 系啦，活现咗咧，开始翻6:00嘅感觉啦。 见到啊，见到你笑容满面啦、 啊。系啊， 系啊， 做神光 帮手、啊， 做神光最重要就系笑容满面。 最紧要就系更加有个好帮手、好拍档咯，呢样嘢好重要嘅。 系啊， 系 啊，所以见到你好开心、啊。 咁啊，梗系啦，节目系大家一齐做噶嘛， 咁系团队嚟噶嘛， 系啦， 唔系一个独立噶。 最紧要做啲好节目俾听众啊。 咁你又开心，听众又开心。 咁最紧要系呢样啦。好，交通方面咧，睇下情况点样先。 OK 嘅。都系咧有呢啲爆水管啊、路陷啊，影响到封路嘅。先同大家讲啦，喺港岛区嘅湾仔嘅道路至道，由于有路陷啦，南行啦，去翻轩尼诗道方向啦，介乎红兴道至到告士打道一段咧，就需要全线封闭嘅。咁影响到咩咧？就影响到车辆咧，不能够由红兴道同埋会议道咧转入去道路至道啊。车辆不能够由红兴道同埋会议道咧转入去道路至道嘅。咁另外都系有一个急收咧，太子道西嘅。咁太子道西去翻大角咀方向，近住帝京酒店第二线。仍然封闭的。隧道方面都是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就开始车多。在路面方面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的樽颈位龙尾就排到去果栏。交通消息就是这么多 了。又温馨提一提啦，如果易通行还未整的司机大哥呢、就快点去整了。青沙那边就已经通了。咁另外就係、私税同城税嚟緊都陆陆续续。 陆陆续续开始都係冇人收钱㗎啦。 係啊，冇人收钱 㗎啦。所以人就唔好好得意嘅，讲得人性呢就唔到最晚都唔解。 係啊， 其实就唔係咁好嘅习惯。 真係唔係咁好。 係啊，所以一早同我老公讲快啲搞啦，唔好留到最晚先搞。最晚嘅时候可能你有啲咩急事做。 係啦，咁你同要同你老公讲港台嘅交通女神屋企嘅老公都仲未搞就离晒谱啦。 真係俾人话。大家讲下啦，其实水系咪好重要咧？ 梗系重要啦，你 非常之重要。 哦，银包嗰啲水啊， 咩水都 饮嗰啲 水，同埋银包嘅水都 都系好重要嘅， 两个缺一不可。 冇错， 冇咗一样都搞唔掂。 系 谂翻讲下啦，几得意嘅一样嘢，喺九巴咧，喺5月开始啦吓，呢几日开始咧，喺屯门公路嘅转车站咧，以无人商店嘅形式推出呢个自助换领矿泉水服务。 诶， 系咪好得意？ 无人商店啊， 无人商店，咁佢喺指定时间嘅，出九龙咧就朝头早啦，有两个钟头嘅，入屯门就黄昏。都系两个钟头噶啦，咁喺指定嘅时间咧，就喺呢个客务中心，因为咧，我哋唔知道你哋有冇搭巴士咧。 我有搭过 屯门公路咧，两个转车站都有个客务中心噶嘛。 但有阵时唔开。 佢有开嘅，佢时间系朝头早9:00至1:00啦，跟住又系下昼2:00啦，到4:00。 哦， 佢都有开，但系有规定时间。 可能我行经嘅时候咧， 就未系关咗门啦。 系，我行过嘅时候， 你经过嗰阵时已经系 係 我諗住次次都係諗住入去兜個圈啊。 係啊，睇下有咩增值啊，用下啲 WiFi 啊，有冇禮品換噶嘛？係 啊，或者嘆下冷氣夏天。 係啊，佢有開嘅，不過開時間就唔係太長咯。咁啊，自己把握個客户。 咁佢哋中間譬如 lunch time 咁，啲職員點啊？又喺就係嗰個屯門轉車站嗰度搭車去揾飯食啦。 可能佢自己閂翻門入邊休息食嘢咁樣咯，得到一個鐘頭食飯時間，多數都係咁樣。咁啊，所以大家都好好利用佢哋客户中心嘅時間啦。咁小白你把握翻個時間啦。 係啦係啦。 咁咧佢哋咧，如果好啦，好似你話齋未開門咁點啊？未開門咧，嗱你哋好多相片都有啦，啲人擺咗上網睇啦，就係佢哋擺咗喺出邊嘅嗰啲礦泉水咧，就係擺咗喺出邊好多支嘅礦泉水嘅紙盒就裝住。 哦，有紙盒即係 有 紙箱裝住。係 啦，紙箱裝住，咁咧就自己攞啦。咁但係咁我你係要係會員咧，就可以即時咧掃呢個二維碼。扣250分，咁你知道啦，喺酒吧上呢个酒吧个 app 咧系唔需要钱噶嘛，完全唔需要，即系只不过你咁上去啫。咁如果登记咗做佢会员咧，都系即刻俾200分嚟嘅。但系原来咧，你搭巴士咧，每一蚊都有一分嘅。咁八达通如果你登记咗，因为我都唔知，我都系上网 search 先知嘅。咁啊几好噶，咁啊会扣你250分啦，即系自己自律咯。咁然后咧就自助式，佢有个 QR code 俾你扫，好得意吓，贴咗喺门口噶。 即系嘟嗰只就 系啦，你嘟一嘟真系够分啦。咁你就自己好自律咁样就攞咗一支七十毫升嘅礦泉水，咁就冇職員看管噶。咁啊，酒吧依個自助換領服務咧，就唔知道會搞幾耐啦。佢就話，因為我問過佢。 哇！呢、這個真係靠自律喎。 係、 啊，呢個信心。係 啊，我覺得都幾好。即係外國都有唔少呢一類型嘅商店嘅。 係啊，唔係外國，我知道日本都越嚟越多 啊。 係啊，日本好多啲無人商店。 歐洲都好多啊。 係啊，我唔係啊，六年前翻內地，人哋無人商店係直情好似乜嘢一咁樣啦嚇，嗰啲24小時嗰啲咁樣。哇！好多嘢賣，但係都係靠你自己入去。自己俾錢，自己出翻嚟，完全入邊冇人嘅，即係六年前內地已經 係咁樣。我記得機場禁區入邊都有個無人商店嘅，24小時，即係香港機場。咁但係嗰個咁啊，當然啦，嗰個係話就係無人啫，人哋保安做得好嘅。 不過我上次去日本咧，我都去嗰啲古著店咧，都係冇人嘅，自助式開住門，所有衫擺曬喺度， 真係好自律啦。 係啊，跟住有部機，如果你買就入翻100 yen、500 yen咁樣，跟住佢就有啲紙袋，你要就自己拎咁樣。 係啊，咁啊，香港其實就真係睇下香港嘅人性啦。同埋，因為租金嘅問題，可能都有少少影響咯。香港租金又貴啦，咁同埋人性自唔自律咧，就睇你自己咁樣啦。 香港人 就自律啦， 質素好嘅。 希望係質素越嚟越好啦， 係啊 係 啊， 咁啊都好好啊！但酒吧有依個服務，你知啦，就嚟夏天，哇幾好啊，可以嘟一嘟，咁啊可以攞支礦泉水飲下，又唔使孭住咁重咧，有時 係啦，或者又可以好似港鐵嘅做法啦，港鐵嘅做法都即係又係要俾手指公讚，因為點解咧？佢係直頭我唔理你係咪會員啦。總之你攞個樽，你個樽嘅話咧，其實喺都有唔少嘅港鐵站咧，佢哋有啲自助斟水機，咁啲自助斟水機直頭又唔使錢啦，係啦，咁你有樽你就可以即係飲啖水咁樣，咁都係好係最基本咧，即係要供給俾人嘅一樣嘢咯，我覺得 係。係啦，你講得最基本咧，我都有少少唔覺得真係唔不值嘅，就係咧我哋提咗啦，咁啊好多人都相信好多人就會知嘅，但係你都係啦，喺依個廣播之中就知道咗有依樣嘢啦。但我嗰日見到個人咧攞幾支吉樽咧去斟水。我就唔係好高興，我真係想上前阻止，但我冇咯。我心諗啊，大佬你唔好咁啦，即係呢啲咪叫唔自律咯？你話全部人自律咩？我唔認同嘅。咁當然都好多人自律啦。哇！你一樽咪算咯，攞幾樽吉樽去斟，咁咪唔係咁好咯？咁你留翻俾其他有需要嘅人啊嘛，係咪先？ 係咁，雖然如果你話港鐵嗰個都係又唔係話有上限嘅，咁你斟佢都會 自律， 佢都會俾你斟嘅。 咁你自己斟咗好唔好意思咧？我望住佢噶啦，已經，我真係我就唔敢行去阻止佢。 如果佢又唔好意思，佢就唔攞幾多樽。 有需要咯，可能真系系咪啊？ 有需要啊！我覺得有需要都唔需要斟幾樽咁多嘅，係咪？一樽算啦，有冇需要都好啦，即係留翻俾有需要嘅人咯。幾好啊！嗱，酒吧又搞呢個活動，咁啊，大家都可以試下繁忙時間啊，朝頭早啦，同埋黃昏嘅時間都可以嘟一嘟，咁就可以攞支礦泉水咁樣咯。 幾好啊嚇！不過攞礦泉水都有少少唔環保， 係，所以最好就自己帶水樽出街。 係啦， 好難 嘅， 幾難樣樣都完美啊！所以有時啲人性化少少咯，系啊，自己衡量啦，好多嘢都 自己衡量。 系咁，人哋有做呢个活动，咁都可以推广下咁样。 系啦，咁如果你有嗰个樽攞嘅，你又嘟咗嘅，咁你攞咗个樽，你个樽都尽量都系用环保嘅方式就处理翻佢咯。人哋比较方便你，你自己都要即系做翻好咯。 系啲胶樽可以用多几次嘅系咪啊？ 可以用多几次嘅，但系唔好浸热水好啲。 热 一定唔得，热水一定唔得噶啦。 都尽量唔好再循环用咁多次。 系啦，但系咧佢啲胶樽如果可以循环嘅，就摆翻落去嗰循环箱度再。 系啦系啦， 咁就会好啲啦，唔好周围劈咯。 系， 咁就都几好嘅， 唔好乱抌。 好， 冇错。 咁啊，倾住咁多先，唔该晒 Lily， 唔该 晒。咁啊，天气方面问问啦，澳情况点啊？先，早晨啊，澳。 喂，早晨小白，早晨 Vicky，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啦、 啊，早晨啊，出边嘅天气 O 唔 OK 啊？ 哇，今日麻麻地喎，反而真系好大风啊， 好大风啊， 大风啊，系啊，唔知点解今日会咁大风咧、啊？嗱，譬如依家喺广播道附近啦、啊，咁、你都会睇到咧，即系啲扇风啊，啲衫啊又吹啦、啊，跟住咧即系。啲女士们即系着长裙嘅吓、，emphasize 呢一样嘢，都吹到摇摇摆摆咁样嘅，跟住啲头发吹起晒咁样，都唔知点解、 鬼片咁样， 系咯，真系嗱，虽然呢个 冇嘅冇嘅， 就唔系好吉利，不过小白形容得都几贴， 系啊，哇，冇嘢天都光晒啦，唉、鬼乜片啊！ 系啦，总之就系咁嘅情况，唔知今日大家会唔会朝头早着翻件风褛？因为琴日其实自己夜晚喺落街跑步咧，咁样跑街咧，都觉得冻，即系你话着翻件 T 恤跑啊，短裤跑咧，都跑跑下都冻冻地，都因为大风嘅缘故，咁所以收音机旁边你咧就少少地都注意。保暖啦，因为身边都好多朋友，譬如有啲又再中 COVID 啊，有一啲又开始流感病啊，咁即係多咗人病嘅，咁所以好好保护自己啊，或者呢唔好涉亲都係啱嘅。 如果驚菌嘅就戴多个口罩囉自己。 同埋一阵可以问一下Terry 点样可以增强免疫力。增强免疫力同埋增强呢个保护膜。 係啊， 係咪今日系咪中医师啊？ 係啊，但转头讲立下我哋。 哦，立下都应该讲下啦。好啦，交俾你哋去讲下啦。 好，好，唔该晒。 好，唔该啊。欧，咁我哋而家就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系点样啦。今日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7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而周末咧期间间中会有骤雨，局部地区仲会有雷暴添。而家嘅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7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4至5，属于中的水平的。 晨光大学， 早上的时间已经来到7:20了，电话旁边也拨通了，就是陈佩斯医师 Terry 早晨， 是主播早晨 Vicky 早晨， 早晨 Terry。 上个星期周末的时间就是24节气之中的立夏、立夏呢，我只知道个夏字呢即是代表热啦， 夏天 个夏是啦，我估香港夏天又是湿啦，即是学 Terry 话晒我呢啲湿滞嘅人呢难搞啊，立夏嘅时候系咪都有好多嘢要注意，本身立夏又代表啲乜嘢，嗰个气候嘅特点又系点嘅呢 Terry？ 立夏呢就代表呢夏天开始啦，开始咁嘅意思喎。咁夏天嚟讲呢，我哋一年有四季啦，咁我哋夏天有三个月嘅，咁所以我哋呢喺呢三个月呢已经代表一个夏天啦。咁我哋要好好咁预备呢个夏天，我哋要点样特别养生，因为你都知道啦，我哋夏天同埋春天嗰个气温啊湿度真係唔同㗎嘛。 系啦，咁啊，嗰个特点就系咁样啦，即系夏天系热啦，咁系咪话即系所有人咧，其实都系会好怕呢个立夏之后夏天嗰个感觉咧？咁啊，同埋嗰个叫立夏养生啊，又系一种点样嘅概念咧吓？ 嗱，其实咧，我哋夏天嚟讲咧，点样唔同咧？同个春天，因为春天啱啱阳气升发啦，所以叫咧春生，有个好有生气嘅。咁我夏天就夏长啦，即系已经咧，即系啲植物咧生长到去一个一定嘅阶段，同埋好茂盛嘅阶段嚟嘅。咁我哋人体咧，亦都要跟随呢个大自然噶。譬如话咧，我哋《黄帝内经》都写到咧，我哋呢个夏三月应该点样去养生嘅。大家有留意到啦？而家譬如话6、7点咧，都阳光都即系见到出边都好光。 系啊，我5点几翻工咧，而家都开始天光啦。 系、 啊，系啦，见得多日头嘛，系咪先？咁咧喺《黄帝内经》咧提我哋咧，佢话咧可以咧晏啲瞓同埋早啲起身嘅。 哦，晏啲瞓， 似我哋、哦， 晏啲瞓早啲起身，咪即系迟睡早起辛苦喎、，Terry。 嗱，大家唔好误会啦，因为呢所谓嘅晏啲瞓咧，系讲咧因为日落嘅时间晏咗少少，所以我哋可以晏啲入睡嘅啫。但系唔代表咧，我哋好似而家咁样凌晨1、2点先瞓嘅， 所以都系早瞓嘅。 系啦，其实基本上我哋入睡，如果你话而家呢个都市人嚟讲咧，都已经即系早结都11点咧，其实已经日落咗好耐噶啦，所以我哋其实唔使夜嘅吓。 系啊，写《黄帝内经》嗰阵时都未有电话玩啊。 冇错，咁同埋咧，我哋要留意翻咧，其实真系冇。冬天嗰时咁容易攰噶，就冬天可能咧10点零11点你觉得攰嘅，但夏天咧真系冇咁容易攰，因为个阳气比较即系太阳比较多咧，咁我哋咧自然咧吞除个 個大自然啦，有陽氣即係代表我哋活動嘅時間啦。咁所以咧，夏天咧日間嘅時間多嘅話咧，即係代表我哋即係活動多啲啦，同埋要出多啲汗啦。因為咧，我哋咧而家就係正正係一個叫出汗咧，就係排垃圾啦、排寒氣嘅時間啦。我哋成日都去冷氣地方比較多咧，咁所以咧，我哋其實有多寒氣啦，譬如話鼻敏感啊、哮喘呢一啲咧，你知唔知以前呢啲叫咩病啊？ 唔知。 呢叫富貴病嘅以前， 富貴病啊， 唔怪之得我冇呢啲啦，我窮到咁。 以前叫富貴病，因為以前唔係好多人有冷氣或者風扇噶嘛，咁但係而家就個個都有啦，或者我哋出入呢個商場啊，或者翻學啊、翻工啊，咁都有冷氣，咁所以我哋受好多寒氣啊，無論係冬天定係呢一個夏天，咁所以我哋趁呢個而家夏天嘅時間咧，多啲有户外嘅活動啦，出多啲汗啦，係最好嘅。 係，我 Terry 其實我尋日夜晚咧，即係都跑步啊，跑完步之後。其实我昨天晚上几乎失眠，因为个人整个人太热了，我是不是跑走了寒气搞到个人搞成这样、 其实跑步最好不要夜晚黑 的。你有没有听 Terry 说的？ 我有啊， 朝 早 跑 的，朝 早 不 得闲啊。是啦，为什么呢？因为你夜晚黑呢，其实我们好像很多人都是夜晚才做运动的，即是放工，因为觉得比较轻松一点、但是为什么没那么好呢？因为你夜晚黑做运动呢，其实应该阳气要收嘛，太阳落山嘛，咁、我哋做运动就反而咧提出阳气出嚟，咁所以我哋会影响到即系冇咁复容易瞓觉，太醒神啦。咁同埋咧，我哋咧就出咗汗咧，理论上都会舒服啲嘅，因为我哋太多垃圾喺身体吓，大家即系饮食习惯都唔系太好啦。咁、所以都垃圾比较多。咁我哋出咗汗咧系会好似好啲嘅。咁但系因为你就系瞓觉时候先做运动嘅话咧，咁咧我哋就。身体处于一个好兴奋的状态就比较难瞓啦。 咁其实对于唔同体质的人啦，即系譬如寒底啊、热底的人，喺立夏的时候有冇啲乜嘢特别要注意噶？ 嗱，其实咧大部分咧基本上都系寒嘅。嗱、寒咧，譬如话怕冻啦，好多女士可能嚟月经嘅时候痛啦，又或者个人冬天嘅时候个冰冷，大家都知呢啲所谓我哋叫寒底啦。但其实咧中医系冇寒底嘅字嘅，系偏寒嘅体质啦。咁但系咧。所謂熱咧，好多人都以為有啲病都同我講係我熱底嘅，我熱嘅，唔可以食姜啊咁樣。其實咧唔係嘅，佢哋通常佢哋係都係寒嘅，但係寒得嚟夾埋啲濕，咁所以咧令到個人好似好怕熱咁樣咯。咁呢啲人咧，如果咧再食多啲好多寒涼嘅嘢，譬如話食得太多凍嘢啊，又或者係一啲成日都去清熱啊，飲涼茶嘅話咧，令到身體更加寒多啦，咁亦都咧濕更加多咧，佢哋更加唔舒服嘅。 哎呀，我咪就係呢濕嗰啲咯，我成日仲諗住自己係熱底咧，即係大閘蟹季節嘅時候，啲人話大閘蟹寒啊嘛，我食多幾隻。点解食完都冇用嘅？ 咁你会落紫苏叶嚟蒸啊？同埋有冇啲姜茶？ 都有，但系有紫苏叶，但系冇姜茶咯。 姜茶要饮噶、 我就系谂住自己系热啊嘛，跟住就攞啲寒咁样。 你应该打电话俾 Terry 嘛？ 应该要啦，唉，错啊，错上加错啊！我会搞翻好自己噶啦。咁另外都想问一问 Terry 啦，嗱，立夏过咗之后啦，咁啊个温度就而家会慢慢上升啦。头先都有提过啦。咁但系喺饮食方面咧，系咪应该以清淡为主？又应该点样调节下咧？ 嗱，咁我哋睇翻個天氣喎，咁啊嗱，見到好似咧冇之前咧成日落雨咁陰陰濕濕啦，其實見到有陽光咧，大家都好開心，所以記得要曬低太陽啦。咁、但係開始咧個天氣就會慢慢熱嘅啦，熱得嚟咧你會。譬如話十二點啊嗰啲時間咧，你再出去曬就可能話會曬傷噶啦。咁我呢個時候真係有啲暑氣嘅，咁我哋要小心避一避免啦。如果有暑氣咧，覺得哇真係熱得好攰啊，哇個人咧真係曬完真係覺得冇乜氣啊，好眼瞓，好想瞓咁嗰個狀態咧，就係有暑氣啦。如果有暑氣嘅話咧，我哋咧就可以食一啲瓜類啦，譬如木瓜啊、節瓜啊或者西瓜，大家都即係聽過啦，西瓜啦咁樣。咁呢一啲係可以食多少少嘅。咁而另外天氣有啲潮濕咯，就都間中會落雨啊嘛，係咪？咁呢一排都其實都好多人咧，腸胃有問題㗎，容易肚屙啊咁樣嘅。咁我哋可以食啲薏米啦、陳皮啦、生姜啊呢啲咧，一方面去濕啦，一方面又可以健下脾胃嘅，可以煲湯又得啦，或者咧食一啲薏米水咧做飲品咧又可以嘅。 哦，哎呀，我上個禮拜尾我真係肚痛添。 啊， 咁鬼好嘢嘅佢，按住呢个天气算一算， 按住天气啊嘛， 已经算到大部分病人会咩事， 大概有啲咩症咁样啊，最 同埋可以热敷下肚仔咯，因为咧好多人呢排真系有感冒咧，你流感又紧要啦，又或者真系中埋 covid 啦，咁其实咧除咗可能有发烧啊、咳啊、鼻塞之外咧，鼻水啊嗰啲咧，其实好多病人无论系流感定系即系。 即係 COVID 啦，其實都係有呢一個肚痛肚屙㗎，即係都係常見㗎。 哦，咁樣，咁需唔需要話立夏之後咧，就即係特別養肝啊、強心啊呢啲咁樣㗎？ 即係補下咁樣。係 咯， 如果夏天嚟講咧，特別要養心啦。咁咧，我哋中醫角度嚟講咧，汗為心液嘅，即係話咧個心臟要夠強咧，先可以泵到啲汗，即係。啲垃圾出嚟咧，就係成為呢個汗嘅。咁所以我哋咧去曬下太陽啦，出汗咧都係養心嘅。咁而咧，我哋《內經》都有講叫做咧春夏養陽。所謂養陽氣，就係我哋要曬多啲太陽啦，喐多啲啦嚇。因為我哋都之前都講過啦，喂，如果我哋咧唔喐咧，嗰啲氣血就會停喺度噶啦。咁所以我哋趁咧個春天啊、夏天嘅時候，夏天咧就可以多啲户外嘅活動啦。你發覺咧，我哋夏天真係玩得會激啲喎，係咪？你春天啊、冬天咧就唔會玩得咁劇烈嘅運動噶嘛。咁所以趁夏天咧又曬多啲太陽嘅時候咧，就可以相對其他季節嚟講咧玩得激啲啦。 咁除咗我哋做運動之外啦，仲會唔會有一啲乜嘢嘅特別療程啊？又或者我哋可唔可以按下啲乜嘢穴位啊嚟到去幫助我哋去安神眠，然之後有呢個可以舒服嘅效果咧？ 咁啊，系啊，因为头先阿小白做运动做得太激烈啦嘛，系咪先？ 瞓 觉唔好啦， 都系跑下步啫。 系啦，瞓觉有咩穴位可以揿下咧？如果真系太兴奋啦，嗰下又或者为工作。即係我哋工時好長啦，咁樣咧，咁點算咧？我哋可以咧，第一按摩下頭皮嘅，因為通常我哋瞓得唔好嘅時候咧，你可能又好攰，但係頭昏腦脹啦，咁樣掹掹地啊個人係嘛？咁我哋咧可以攞把梳啦，又或者咧，瞓咗喺度唔想喐啦，就可以用手指啦。咁我哋五隻手指，即係兩手十隻啦嚇，咁樣就按摩下頭皮啦。咁咧個頭咧好似梳頭咁咧，由額頭梳到去個枕部啦，跟住咧又由。左邊耳仔嗰邊搓到去右邊耳仔啊，咁樣，咁咧來來回回咧，令到咧嗰啲個頭咧頭皮會鬆咗，就容易瞓啦。又或者我哋可以按一個叫做內關穴嘅，內關穴位咧其實就係一個腕橫紋啦、內側啦嚇，腕橫紋上我哋叫第兩寸嗰個位置咧，咁咧就可以。撳下佢咧，內關都會令我哋安神啲，個人定啲，亦都可以調理下腸胃 嘅 喎。 咁大家可以試一試呢啲嘅方法，令到自己咧立下之後咧都可以有覺好瞓啦嚇。咁今日朝頭早咧傾住咁多先啦嚇，唔該曬 Terry。咁我哋下個星期咧又要再麻煩你嘅咯。 好啊， 好，下星期再見，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医务卫生局公布支援粤港澳大湾区医管局病人先导计划，今日推出，俾合资格香港市民可以在港大深圳医院接受资助诊症服务。当局话，先导计划之下，合资格的病人每次接受港大深圳医院指定门诊诊症服务，需要俾100元人民币诊金，剩低费用差额由计划资助，上限是人民币2000元。为了配合首阶段运作，有关资助上限有效期以出年3月31日为限。当局话，计划服务范围同特别支援计划相同，涵盖医管局提供的主要专科同埋普通科门诊服务，需要住院或者日间住院以及急症室服务，唔包括在内。国家副主席韩正在里斯本访问期间考察葡萄牙国家能源网研发中心。韩正说，中心是中国国家电网公司和葡萄牙国家能源网公司的合作成果，是优势互补的强强联手，亦都是中葡合作共赢的良好示范。中方赞赏葡萄牙政府坚定推动能源转型，支持新能源产业发展，希望双方在智能电网等领域加强合作。陪同考察的葡萄牙能源国秘戈梅亚表示，葡方愿意进一步深化两国务实合作，特别是能源和创新领域合作。 中国宣布驱逐加拿大驻上海总领事，是总领馆领事恩日慧，要求他在今个星期六之前离境，作为对加方驱逐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外交官赵毅的反制措施。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说，加方知道中方会有报复行动，但是加方不会被吓怕，并且会继续采取一切必要行动。加拿大前驻华大使赵朴认为，中国已经采取非常谨慎的回应，因为中国可以驱逐更高级或者更多个加方的外交官。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周末期间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7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智乐花园有坏车阻路，而家车龙喺新墟。另外，屯门龙富路向翻屯赤隧道，近住回旋处都系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大车多，经过要小心。還有青沙管制區是已經實施易通行不停車繳費服務，所有駕駛者可以直接駛過青沙管制區收費廣場，無需要在收費亭停車慢駛或者是排隊付款，大家可以留意現場交通指示。而未登記易通行的駕駛者都可以直接駛過青沙管制區，運輸署會在事後以電子聯絡方式通知車主補交隧道費，大家記得要盡快申請。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在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空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游丽村。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在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空庄道桥底，新清水湾道去坪石龙尾喺彩云村，窝打路道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塘每一段都系车多繁忙。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马场，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车多龙尾泥围，仲有清水湾道去西贡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系挤塞车龙去到孟公屋。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外交二十问。 翻到嚟外交二十问知识问答比赛，现任中国外交部部长是哪一位呢 ？A. 王毅。B. 秦刚 C. 杨洁篪。 他们三个都是外交部人员来的。杨洁篪我就很记得他之前出席过中美会谈，他的演说在网上疯传，不过他当时就是中央外事办公室主任，不是外交部部长。 他在2007年至2013年做过外交部部长的，听说他在美国外交圈度还有一个绰号叫做杨老虎 Tiger Young， 是前美国总统老布殊帮他改的，因为他在虎年出世，个名字里面又见到有个虎字。至于王毅就是2013年接替他做外交部部长，之前时不时都见到王毅出访外地和其他国家政要的合照。 至于秦刚，我就记得他在2021年代表中国做驻美国大使的。 同学，而家2023年啦，啲嘢会变噶、哦。答案是 B， 秦刚。 正确，最新上任的外交部部长秦刚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年轻的外长， 他除了担任过驻美国大使，亦都曾经做过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驻英国公使、新闻司司长、礼宾司司长。出任外交部部长以来，他已经密锣紧鼓展开外交工作，除了接待来中国访问的外国官员，又陆续出访外地，和参加了20国集团的外长会议。 外交二十问，由香港电台、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制作。 我是邵嘉嘉医生，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错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来这个球场玩，不一定要最好波，但一定要最好倾。电视节目《足篮团》主持人前香港足球先生邱建威，火拍现役港队成员梁冠聪，每集邀请球圈各路老友慰老吹下球场内外种种恩怨情仇。 今集请来两位南华名宿顾锦辉、山道士，重温南华足球的光辉岁月。 足篮团星期四晚八点，港台电视31。 妈咪妈咪好， 斌晨，昨日做完骚动音乐访问之后，我食咗碟咖喱，但污糟咗件新衫啊！可以揾边个帮手啊？ 波成，揾妈咪啦！佢就好似一个魔术师，咩衫交到佢手上都可以变到好似新嘅一样噶。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递紧。 早晨。睇睇天气先， 睇睇天气先。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样嘅，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系去到27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而周末期间咧间中系会有骤雨，局部地区就有雷暴。而家嘅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71%。 咁啊，问下两位拍档啦，朝头早咧第一件事咧，好多人咧除咗刷牙、洗面啦，甚至乎呢两样都唔做住啊，第一样嘢做系咩啊？攞起部手机， 哦， 睇下有冇人夜晚 WhatsApp 你啊，睇下啲 message 啊，睇下面书啊、IG 啊、其他社交平台等等啦，有咩跟有咩 update 啊咁样啦。但系咧喺做呢一样嘢之前咧，你首先要解开咗部手机嘅密码， 系啊， 好多时候咧朝头早起身咧。个 Face ID 都唔系好认得你， 系啊，你个样咁， 系啊，啲眼耳口鼻未必齐咯， 系啊， 同埋眯眉眯眼咁样系嘛。 做 Face ID 嘅时候，可能本身化晒妆嘅， 系啊， 你朝头早起身嘅时候， 喂，唔似样啊， 第二个人嚟嘅， 跌 跌，你唔好玩我喎， 系咁跌跌跌跌， 咁 你 Face ID 用唔用到啊？你 Vicky 朝头早， 我唔系化住妆咁样， 哦， 我冇 Face ID 嘅 ，sorry， 我冇 整到，系咩？哦，你都系入密码嘅， 我入密码嘅， 哦， 系啊， 嗱，即系小白， 佢避开咗呢个 Face ID 嘅提问啦， 唔紧要啦，诶，青春就系无敌噶啦，系啊，后生都系靓嘅，好啦，咁。咁啊，讲密码啱啦！世界密码日上个礼拜咁啊，有研究机构咧就真系做咗啊吓一个最多人用嘅密码。 系我估我估我估， 唔使估啦，500多人用啊，500多人啊，500多万人用、啊。 我想知道你估边个？ 系你估啊？ 00000 唔系啦 ，password 系啊，永远都系呢一个嘅。 我密码就系 password 咯， 系啊，超过咗超过十年嘅兵器谱嘅第一位嚟啦。如果下年嗱，你记住呢个时间，因为估计你下年同时间都做紧晨光第一线嘅，即系5月4日咧就系呢个世界密码日啦。咁咧你喺5月3日。就 mark 定个日子 ，check 翻呢啲研究机构，睇下系咪下年都系 pass， 都 系 pass 嗱， 虽然啦、啊，你 蝉联咗好多届啊，佢 十年啦、啊，佢话差唔多接近有十年啦、 啊。 人类史上最多人用嘅密码 就 系 password。 几黑色幽默啊！ 第二三位嗰啲系咪一二三四五六七啊？又或者喂，我而家有 keyboard 喺个前排，应该系 A S D F G H J K L 呢个系嘛？ 大概都有一啲，不过咧唔好以为喂咁同上年一样唔使讲啦，唔系、啊，今年有啲微妙嘅变化，系啊，分咗国家同埋地区咧，有当地人用唔同嘅一啲密码。不过咧讲咗全球先啦、即系成个世界全球嘅用户最多人用嘅密码排名前十位咧，依旧都系头先小白讲啦 ，password 啦，一二三四五六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啦 ，guess 啦 ，guess 系第四位啊。GUEST， 系、啊，好似公司啊，系咪？ 系可能好多登入嘅系统咧、叫你 log in 嘅时候咧，都系用 guess 啦， 但系永远都唔想改， 系、啊， 因为改咗之后咧，又惊自己唔记得，咁改咗要改咩好啊？就改 password 啦， 系啊系啊，嗱、跟住咧第五位咧， 限率 系啊，第五位咧唔系 guess 一二三。虽然我知道 guess 一二三都好 多，都好 hit 啦，好 hit 啦。 因为有阵时你唔系净系英文字母就得，你要加啲数目字入去噶嘛、 啊。有啲加标点符号啊， 有啲要大街。 一阵先讲加标点符号同埋大街，其实都几棘嘅。好啦，第五位咧就系 QWERTY。咁小白系咪好似你 keyboard 嘅顺数啊？ 第一行啊，左边去右边 顺数咯， 最高嗰、那个 顺数过。 我头先讲嗰个 ASDFGH 嗰个咧就中间嗰行。 诶，嗰个冇啊，嗰个唔喺十大入。 咦？咁有冇又系 EZX CVB NM？ 有趣嘅地方就喺度啦，都系冇嘅。 咁就奇怪咯， 净系得 点解就第一行咧？ 点解咧？ 要顺手咯，唔使问点解嘅。有阵时啊，你都喺度谂啦，点解啊？头十位全部都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啊，而唔系九八七六五四三二 啊？九思维呢个系思维人， 同埋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咧系冇入到十大噶。嗱、主持人唔系鼓励你用呢、這、一个，但系咧 好强啊！ 你喺破解人哋嗰度咧，只要你肯动少少咁多脑筋咧，其实咧人哋已经冇咁容易破解，因为咧头十名嘅密码咧，其实用一至十秒就可以用电脑 hack 下去破解得到噶啦。即系呢头嗰十名最多人用嘅密码 咯。guess 啊，呢啲一二三四啊，呢啲 仲有一二三一二三都系咯，都系。 咦，一二三二三我少用喎、 啊，排第十嘅呢、這个。 你有听过？ 系有一个。有趣个 C O L 一二三四五六咯，我唔知 C O L 系 stand for 咩啊？可能 cool 咁样系嘛 ？Cool so cool 咁样。 哇，点解咧？ 唔知 C O L 系代表咩？但如果有心水清嘅网民或者心机旁边嘅听众，可以提供翻啊？点解啲人会用 C O L 去开头嘅咧？咁啊嗱，报告就指出啦，头先我都话喂，运动队伍、电影角色。啊，或者一啲品牌食物咧，都好多人咧設置成為密碼嘅。嗱、即係正所謂有陣時候我哋都講下體育嗰啲啊。英國最流行係咩啊？英超啦。英超有啲咩球會係成為密碼嘅第比較高啲嘅 ranking 咧、 我估曼聯 唔係。 唔係啊？ 點解咧？因为 Manchester 咧， 哦，咁应该系 London 嗰啲， 同埋咧 嗰啲 Manchester 有两 队 球队，咁如果你要打埋 Manchester City 或者即系曼联啦，系即系你好长啊， 太长啦， 其实你密码都系想短而精啫，咁咧原来咧利物浦咧。就排第四位啊！喺个球队嗰、那个set 做密码，即系用球队嚟 set 做密码。阿仙奴咧就排第六位咁样咯。睇、到啲国民咧，即系当地嘅国民啊吓，对足球嘅热爱 都系啊，都系 有趣、啊。 以美国嗰边如果 set 嘅话，可能就系 NBA 嗰啲球队， 可能系都有咁嘅机会啊。不过啊，咁啱呢个研究机构就嚟自英国方面啦。咁、不过咧其实都呢个网络。安全嘅公司咧，其實都有一個趨勢喎，即係佢話咧，近年咧，大家都用咗咧一啲交友軟件個名咧嚟做密碼，包括咩咧？譬如面書呢個字啦嘅英文啦，多達咧5.4万人用喎， 哇！ 即係個 password 喺 Facebook 咁樣啊？ 點解咁搞笑嘅？ 好記咯，佢 容易記咯， 又 都係嘅。 雖然易記得嚟咧，你又未必估到，即係如果我話俾你聽。 我下次用 Radio 2咁样， 得 又得噶， 得啊！ 你想长啲嘅话咧，就再难破解啲，就 Radio Television Hong Kong。 我以为 Out HK Radio 就加个二字喺后边啊，因为你加个二字有数字啊嘛，咁咪又完成咗。 唔使惊，你想记呢啲啫嘛，我记咗十年噶啦呢啲 password。点解啊？因为我哋咧本身电脑咧 log in 嘅 system 咧，佢 log in 咧唔知三个月就换一次 password 噶啦。我已经将你头先嘅组合啦，反反复复。头搭尾又试过，尾搭头又试过， 又调翻转， 中间又试过，用自己名又试过，用同事啲名都试过， 结果咧， 即系 R T H K。Robin 咁样，或者 R T H K 天怡 T I N Y E E 都试过，我连人哋啲名都用埋，我依家放弃咗用呢个 login， 因为你成日都要我记住一个。我三个月就会唔记得嘅嘢， 同埋我记唔到到底我呢排系用紧边个啦，已经，因为转咗太多次啦，所以就记唔到。 系你都系你放弃咗啦， 放弃咗， 我都系放弃。嗱，我哋冇放弃广播啊， 系啊， 我放弃咗用电台嘅 login， 系我唯一电台愿意放弃嘅嘢，系啊，其他嘢我都唔愿意放弃。 所以你更加需要咧监制帮我哋手。 啊，唔系，我日日都带住自己电脑。有一日我部电脑坏咗，都真系唔知点算。有啲环节有啲 set 文出唔到，唔好怪我啊。即系机件都会故障啦、啊。好啦，嗱，讲下咧，超级英雄咧都会成为 password 噶。 嗯， 估唔到最受欢迎系佢， 蜘蛛仔， 并不是，系另一个英雄品牌啊。 哦， 系啊， 超人嗰个品牌， 系超人嗰个品牌，但系最多人中意咧。就唔係蜘蛛，係蝙蝠啊！ 哦、oh. ， 係啊 ，Batman 咧係密碼次數最多，哇！全球咧有256万人又係用 Batman 嘅喎。 哦、 oh. ，我唔知係咪葛咸城有個 可能 可能有個信息要 send 俾 Batman 去警惡懲奸啊！ 揾佢幫手守住個户口啊！ 係啊，嗱，報告亦都指出咧，即係我哋中意用一啲產物啊，或者用自身熟悉嘅做密碼，嗯、但係呢一啲密碼咧，通常咧真係一組密碼咧就已經用曬你咁多樣嘢嘅，譬如你金融機構又用呢一組密碼啦、嗯、，email 又係呢一組密碼啦，手機又呢一組密碼啦，數碼庫係你社交平台嘅login 又係呢組密碼啦、 嗯， 所以只要咧知道一組密碼咧， 可能全部開曬 㗎，係啦，你所有嘅網絡安全咧、嗯、已經啊。喺十秒之中瓦解曬咯，咁公司亦都會建議你啦。其實每半年都換一換密碼啦、 嗯， 所以公司都係對我哋好噶。 係啊， 佢比半年再早啲， 佢三個月 就換一次密碼。 咁但如果你話我哋設計密碼嘅時候咧，其實有啲人就會用個生日日期啦，加個名啦咁樣，咁都系唔理想嘅，咁、 嗯、 我記得有啲 係 啦，有啲專家其實就建議，都唔建議，譬如你用爸爸媽媽或者自己仔女或者寵物嘅呢一類型嘅生日或者家名， 嗯、 其實都係唔建議，因為同你係一個好直接嘅關係，咁佢哋就比較上容易去揾啦， 更加唔建議你用 X 嚟做 password 嘅、 啊， 因為你。个 password 如果俾你嘅现任知道咧，佢会话： 咁、呢个梗系唔好啦。 点解系 呢 个 number？ 点解系 Baby Jennifer 472嘅个密码？ 系啦， 边个系 Jennifer？ 同埋 472系边个生日啊？ 系 啦，咁佢咧就建议可以点样咧？就揾隔代嘅隔代意思就话，譬如如果我嘅话咧，我就揾我公公、爷爷、嫲嫲、婆婆，用佢哋个名。即系如果你真系要用名加出生年月日，用佢哋个名加出生年月日，咁通常咧个保障就会再多啲。 外国就得啲咯， 系啦， 外国好多英文名。 系啦。 我阿爷个英文名系咩？我都唔知啊！你知唔知道啊？ 嗱，譬如如果我嘅例如我阿爷叫白居易咁样啦，咁我就咪用翻个譬如广东拼音， 译音 白居易，跟住就系啦，写翻个数字喺度。咁呢啲其实都系会加深咗你嗰个密码嗰个 安全性咯， 安全性啊。咁同埋如果你个譬如你。頭先話咩 password 係最受歡迎嘛？咁、 啊、 你可以改少少嘅，例如你用、 password. 你用普通話 Mima 嗰個英文串法，跟、 oh. 住再加啲數字， oh. 其實都已經係有改變咗。 我估 Mima 可能喺內地都多， 都可能係多嘅，都可能會多。 只不過咁啱呢個研究 喺英國 外國做，我就有興趣知道內地啲密碼究竟係點。 揾下啲研究出嚟睇， 有機會揾 咪咪咁樣。 係啊，揾到再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嚇。 算逐秒拖延，怕全速会产生惊险。我靠近，否允许我跟随，陪同成为亲爱的谁？ 一个礼拜嚟到礼拜三啦吓，希望今日大家翻工翻学都轻松咧。Pandora 嘅安全距离 系啊，安全距离。呢、這个距离咧，我就想问一下大家，对于婚姻嘅距离，你哋觉得系点样咧？ 哦，都要定立一啲界线嘅，系啊，包括系自己想做啲咩嘅时候，你定立咗啦。咁对方又会尊重啦。咁就一个几亲密。但又保持到自己私生活嘅少少嗰啲， 中間個默契啦， 係啦係啦， 即係溝通啦， 係啦係啦。 我上網咧見到一篇報道咧，好搞笑嘅又，咁咧就係有一對男女啦，咁佢哋就喺個網上面認識咗，咁咧其實佢哋咧就傾好咗，就係話咧佢哋嘅主要目的就係個男士，因為係呢一個嘅攝影師嚟嘅，佢就想拍啲片段，咁咧佢就約定咗就好，我哋聽日結婚，一個禮拜後就離婚嘅啦。 即係佢揾個網友結婚， 係啦係啦係啦， 即係上。网成精咁样，识嘅真系 唔识嘅，上网揾嘅就话 咁奇怪 嘅，即系征网友结婚结一个礼拜咁样。 系啦，但系其实佢有目标嘅，佢有目标就系佢要记录呢一样嘢，佢要拍片啦。总之就系为咗拍片。 咁有冇 casting 到噶？你估噶？系啊，即系咁你都会成 casting， 唔系咁你成精一个网友，你都会见下噶嘛？ 系啊， 你冇理由话突然间 你开 cam 都要啊呢啲， 你起码见一见个人先啦。 喺我人生入边，佢系其中一个人，又喺我个名入边黐住噶。 外国咧，始终佢哋开放啲啊。 除咗开放，你都唔知道对方个样貌，即系正所谓你的样貌如何。 系啊， 你的日子啊， 你的日子啊如何啊？ 谂住佢为咗拍片啫嘛，一个礼拜都离婚。 所以未拍片更加需要有， 更加需要 casting 咯。 系啊，更加需要会 好啲咯。咁佢又冇，佢又冇话系特别有专登去特登 casting 嘅，佢就系、是、希望揾个志同道合嘅人愿意去同佢做呢一件事。 个志同道合嘅人就系、是，我都谂住结一个礼拜婚， 系啦、 啊，跟住就离婚啦咁样。 真系有女仔、啊，我就系觉得神奇嘅位就系有。 女士咁样去答应，因为个女仔就觉得啊都几好啊，都好似几好玩啊咁样。咁跟住于是咧，佢哋就真系结咗婚，然之后一个礼拜咧原定系要离婚噶嘛，系咪？佢哋冇嚟到喎，跟住佢而家到目前为止咧系 last 咗两年啦，已经佢哋嘅婚姻， 即系结婚两年， 系啊， 但有冇一齐生活噶佢哋？ 就系一齐咗咯，跟住之后， 哦， 跟住我就觉得哇。好得意喎， 所以报章先值得写出嚟。 我以为系唔记得咗离婚添， 应该唔系嘅，未拍完啊，可能未拍完，个阿 可能有 摄影师，系可能摄影师未拍完啊， 反应好， 唔系 吓，反应好 可能系啦。但个摄影师佢系第一日见面咧，佢就已经求婚啦。即系佢有铺排嘅，佢为咗拍呢条片。 系啊， 咁但系我就 咁，但系你唔觉得个动机上唔系建立喺？爱情先咩？即 系 佢有工作先有爱情啊嘛。 佢而家就系变咗调转咗咯，但系原来调转咗，再你真系去了解翻个位，又可以又成功噶。 咁啱得咁巧啫，正所谓相见好同转难。 系啊， 佢啱啱咁好地，即系可能百分之一二嘅机率就系扭转咗头先讲相见好同转难啫。我普遍见到啊，啲新婚嗰啲夫妇啊，搬入一间屋咧，乜都唔做噶。闹交先噶，系、啊， 因为我唔要摆呢度啊， 系 啊， 类似咯，即系你之前冇共住过啊嘛，咁、你结完婚之后，我可能好简单，譬如啲厕所板冚唔冚啊，啲刷完牙啲牙刷点放，即系最 minor 嗰啲嘢，即系食完饭洗唔洗碗，即系呢三样嘢咧，足够你啲新婚夫妇咧头嗰一两个礼拜咧闹交噶啦， 不过厕所板系真系要冚嘅。 知道嘅， 而家系 咁你咁讲，碗都要洗啦。咁你再讲多啲啊！你话咁同啲朋友饮酒唔可以十二点之后先翻屋企啊？咁你再讲，咁你咪慢慢会再讲，再讲 越多 rule 噶啦。 你关系嘅建立系头先我讲咗啦，基于互相尊重啊。 不过 我有理由相信咧，其实头先阿 Vicky 讲呢个 case 咧，本身系一个骗局嚟嘅。个骗局就系本身个男仔 单身， 就 系 想 去， 就系去同呢个女仔结婚。佢本身呢个系佢嘅对象嚟嘅，可能佢、可能佢就系谂住呢个女仔就系呢一种嘅人，佢就会做呢个动作，佢就会进入佢嘅圈套。所以点解佢冇离婚？佢唔系唔记得，而系佢已经达成咗个目的。 但系 佢想维持呢个婚姻 系震惊嘅，对于呢一件事，即系个女仔嘅爸爸妈妈开头咧系唔同意嘅。 哦，咁正常都唔同意， 正常都唔同意啦， 同意啦，系咪？但系到最后会觉得。 系咩？而家可能个女仔个爸爸妈妈都会觉得，咦，其实个男仔都几好 啊， 对我女都几好、 啊， 唔错、啊。 所以我觉得有一啲嘢咧，真系 爱情系好奇妙嘅， 系 啊。 我帮你讲啦， 你谂下两年 呢句先解释得到系咪啊？ 两年谂下佢过圣诞节嘅时候，佢一定系扮圣诞星，等我嚟咁样。如果唔系，点会大家都咁相处得好啫？ 咪最紧要大家开放啲咯，有好多唔同嘅事情，即 系 开 放 啲， 即系个思想 系啊 ，open mind 开放啲，唔系。个行为开放啲，虽然你头先讲个行为都好开放噶啦，你上网识咗人一个礼拜结婚咁样， 了解多啲咯， 系了解多啲， 希望系真爱啊， 系。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二分啊，星期三嘅早上啦，呢个环节继续请嚟啊，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Kenny 早晨啊， 系早晨， 早晨啊，要睇睇咧，琴日港股表现啊吓，都麻麻地啊，成交今日系多翻嘅，千二亿到嘅成交啦，要跌、哦、跌四百几点啦，记得琴日咧喺另一个财经平台啊做紧节目嘅时候，揿一揿报价嘅，大概两点钟到啦，啊原先都系跌百零点，哇突然间半个钟头之内咧。 跌咗成300多点喎、啊，咁、嗱，报章就系咁形容啦，忧虑地缘危机啊，咁样，咁所有原先升嘅股份咧，全部转灯啊，转晒下跌，咁啊，究竟发生咗啲乜嘢事咧 ？Candy 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好唔好啊？唔该， 好啊，嗱，咁其实我哋都琴日有讲过啦，就系、嗰个市况方面啦，虽然系好翻啲，但系咧，佢连呢、个。即係100天平均線咧都破唔到啦，即係我哋唔好講2万只嗰啲，其實2万都好近嘅，不過就都雖然好近，但係咧其實係真係好難去突破，同埋上邊都難。咁所以你連100天線咧都係即係破唔到啦。咁我哋成日都講就話如果佢行得太耐啊，久走必失噶嘛。咁你見到其實嗰、那個呢、這個即係地心吸力嘅道理嘅。咁所以變咗就令到、那個市況方面咧，其實都係有一個隨時一個回吐壓力，咁但係你見到琴日咧，就嗰啲新經濟類股份方面咧，就普遍都跌超過3%嘅，咁呢個咧亦都係影響得到嗰、那個市況嗰個下跌壓力啦。咁同埋你之前嗰啲都係主要靠翻啲內銀股啊、中資金融類股份方面咧就撐住，咁呢啲股份咧就雖然佢估值係平嘅，息率方面係高嘅，但係好難頂得好多，所以如果你單靠嗰啲嘅話咧，咁、那個指數方面咧就好有限咯。嗰、那個升幅，咁就再加埋其實不明朗因素都係多嘅，咁變咗一有一啲風吹草動嘅話咧，大家就沽咗先算，因為個購買動力都係比較弱。 咁啊真係琴日就影一影個五窮月啦嚇，咁啊真係好有個明顯嘅跌幅啦，而且頭先 Kenny 講嘅一啲個別嘅科技巨企咧都開始破位啦嚇，咁啊即係原來咧之前譬如我記得上個禮拜同你研究過京東啦咁樣，咁其實即係都去咗差唔多佢上市嘅低位，好接近啊，即係131蚊到大概嗰啲位置啦。咁琴日阿里巴巴又穿咗80蚊啦，咁啊跌幅都幾驚人啊。其實係咪近排咧科技股板塊咧都係咧比較睇淡少少咧 ，Candy？ 都係嘅，但係你講到京東咧係特別差嘅，即係你見到譬如阿里巴巴或者美團啊、騰訊嗰啲都係差噶啦。但係不過京東係特別差得交關咯。咁我諗佢最主要其實差嘅原因就係自從推出嗰、那個。话8亿补贴要火拼拼多多之后嘅话咧，个走势都冇好过，同埋都系即系更加系比其他人哋系差。咁我谂最主要大家都会担心就系话即系冇错，长远系啱嘅，即系你打一啲下沉城市啊，喺啲二三线城市里边拓展个 market share 就系啱嘅。但系你呢段时间咧，可能就要烧好多钱啦，同埋都系牺牲咗个利润率啦。咁所以变咗大家都会比较担心佢个前景多啲咯。京东就我觉得啲新经济类股份都有少少比我想象中系失望，因为之前我都觉得今年应该会睇翻好啲嘅估值嘅，因为好多嘅政策，譬如整改啊，或者平台经济啲因素，全部都叫告一段落噶啦嘛。咁同埋大家即系都睇到内地都系重启经济啦，亦都喺两会都特别讲就话要利用平台经济嚟推动嗰、那个系经济嘅发展啦。咁所以其实政策上面应该系利好嘅，不过股价走势咧就真系比较弱咯。咁我觉得呢个都系同市场嗰、那个风险位立有关，因为大家而家都一窝蜂中意去买啲估值低啊、现金流强啊、息率高嘅股票咯。反而调翻转，琴日煤气嘅靓仔啦。 系啊，有评级机构话佢系有投资价值咁样吓，咁啊去翻啲公用类股份，系咪资金轮动去翻真系头先 Kenny 讲呢一类嘅股份咧，相对稳阵少少咧？ 系啊，因为大家都唔系太过愿意冇个风险啊。不过煤气咧就比较奇争议啲嘅，因为点解咧？煤气其实如果你话单系靠个 cash dividend 咧。佢其實真係唔高喎，你而家都係講4厘幾息啫嘛。咁你相較好多公用股都5厘、6厘啊，甚至無厘啊，內人股係8厘添啦。咁之前佢嗰、那個total return 咧，就嗰個係總共嘅回報加埋紅股就高，但係你而家冇咗紅股啊嘛。 係咯。 咁除非你憧憬去恢復翻派紅股啊，呢、這個就唔知幾時會發生啦、啊，但係都有機會嘅，不過唔知幾時發生。咁第二咧就睇內地啦，因為佢而家內地業務方面咧佔咗佢嗰個 top line 係65% 噶嘛。咁有即係我見到其實今日即係早兩日咧都有個摩通嘅報告啦，都係講翻係內地上面嘅業務嗰個增長係會改變咯。 係咁啊，嗱 ，Kenny， 你頭先講煤氣咧，我今日都想睇下，琴日咧其實咧煤炭股咧雖然港股要跌咧，但係表現去非常硬淨，其中咧中國神華咧股價更加創咗10年嘅新高啦。咁啊，煤炭同埋能源供應咧一直咧都係備受國家政策支持啦。上年咧全國規模以上嘅一啲煤炭企業咧盈利總額咧第一次咧破咗1亿元人民幣以上，都幾誇張啊嚇！咁啊，雖然咧依家天口慶啦，咁啊舊時煤炭就真係冬天先睇嘅，但係依家就唔理喎，好似夏天都睇一睇啲煤炭嘅喎。咁啊點睇啊 ，Kenny 呢個板塊？ 我諗又係同嗰啲中字，即係中特股有關啦。你普遍嗰啲燃氣類股份都係，即係嗰啲煤炭股份方面咧，都係啲國企啦。咁都係會有一個估值收復嘅因素喺度啦。咁嗱，如果個美元跌嘅話咧，其實你見到普遍嘅資源股都係升嘅。咁唔單止係煤炭啦，你見到嗰啲係鋼銅啊，或者係啲棕類都係升嘅。咁但係不過咧，煤炭股我覺得就要留意翻咧，因為始終國家政策都係要碳中和、碳達峰啦。所以未來嗰個喺能源上邊使用嘅比例咧，相對嚟講都應該會係下降嘅。咁所以長遠嘅前景咧，就要好睇翻國家政策。 嗯，同埋即係估計煤炭股都係即係捕捉下啲國企啊，同埋龍頭會好啲啦。即係有啲太邊線嗰啲咧，其實即係都幾波動啊！你睇到佢哋又唔係好跟啲煤價行，係咪啊 ，Kenny？ 嗯。 反而我覺得你譬如好似順華嗰啲咧，佢又有上游業務啦，有發電業務啦。咁而譬如演碳嘅。咁佢你演抗嗰啲，你見到佢其實就唔單止係做煤啊嘛，你見到佢之前重組嘅話咧，即係你 up 得出嗰啲而家興嘅咩智慧能源啊、物流啊等等，佢都有嘅，咁啊比較綜合性啲咯。 嗯，咁啊，散股民又可以多做功課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聖慶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啊同埋個股。唔該曬 Kenny， 咁我哋下禮拜再傾，拜拜。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小白。怎样先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能够一起身见到身边的人对着自己微笑，这一份平实和简单就已经是一个令人感到最舒服的早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小白。 晨光第一线。 听到小白讲 good morning 咧，真系好啦。不过咧，今日咧真系比较大风少少。头先咧出去户外嘅时候咧，都感受到风力嘅强劲。不如同我哋睇睇个天气好嘛？ 可以啦。今日嘅天气预测咧就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系27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初时离岸咧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周末期间间中系会有骤雨，局部地区系有雷暴嘅。咁而家嘅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69%，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4至5，属于 中等 嘅， 系啦。咁紫外线就暂时就0.5啦，属于低啦。咁但系琴日咧，突然间有一两个钟头咧，又出猛太阳嘅喎。咁所以女士们咧就要注意翻，系啦，带多件褛，同埋咧要带定嗰啲防晒啊，一阵晒到就唔好咧。 数石头，所有野鸭悄悄出了走，心散落四周，两眼看尽世间罕有，不去追究，才华跟成就，便换上无衣，严寒异国太即兴对戏说有。走快闷到死 ，I'll be on my way， 别处亦想起 ，Promise I'll call you back tonight。挂住我啊！一起小碎步，一起足了成步。Won't you come with me？ We good wherever we go。便望尽湖水，如意路过跳起水花。 局热线 TDC Hotline。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私分继续喺度噶。香港政府同埋香港贸易发展局咧就紧贴市场需要，喺今个月嘅17至18号举办第三届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今朝早我哋好高兴，请嚟香港贸发局服务业拓展副总监李家伟先生咧就同我哋介绍一下噶噃。早晨 ，Baron。 早晨啊，私分由香港特区政府啦，同埋香港贸发局举办嘅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咧，咁今年嚟到第三届噶啦，就将会以医健药变重塑未来咧为主题的，为全球的医疗健康产业提供一个全方位的商业交流平台，推动香港和内地以及国际企业在医健领域上投资和创科合作的，并且会透过论坛展示香港以至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在医疗科技和相关领域的优势的。今年的论坛是为期两日，在5月17号就会在湾仔会展举行实体的论坛和展览，而5月18号的论坛就会是以线上的模式进行的。 那不知论坛会讨论哪一些行内热门议题，同埋会有哪一些重量级演讲嘉宾呢？ 今年的论坛呢，我们汇聚了呢超过80位呢来自全球医疗健康产业的翘楚的，有国际科研和医学界的专家，也都有主管公共卫生的政府官员和组织，以及呢是相关金融界的专业人士、投资者和专业服务的代表的。他们会共同探讨和分享他们在医疗科技、公共卫生、国际商贸和投资合作等方面的一些最新发展，和探讨医疗健康产业的前景和商机。首日的论坛开幕环节将会由行政长官李家超先生致开幕词，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亦会有领导代表出席并致辞。今年的主题讨论环节，一众的演讲嘉宾将会分享世界各地如何加强合作，以及是亚洲在全球医疗健康产业发展的角色。随着中国内地对优质医疗健康和私营医院的服务的需求飙升，论坛亦都会剖析中国医疗健康产业的最新发展和投资前景的转变，亦都会讨论环球业界如何可以抓紧这个庞大市场的快速增长和机遇。 其实近年的医疗创新和科技应用都是社会的热门话题，不知道今年的论坛又会不会涉猎到这方面的议题呢？ 今次的论坛也都会聚焦粤港澳大湾区，安排了一个特别的专题环节，探讨区内的创新如何可以重塑环球医疗，还有香港如何可以引领全球生物科技创投，以及产学研合作新方向等等的议题是作出深入讨论的。今届一连两日的论坛也都会举办多个的炉边谈话和专题讨论的环节，包括就有这个亚洲医健市场的一些新焦点和机遇，长寿科技科研的突破，生物科技和基因组合的前景，以及是医疗机器人产业的一些发展和商机，亦都有人工智能在医健领域的应用，还有亦都有专题环节去探讨全球气候变化中如何可以促进健康公平、精神健康以及是中西医药结合发展的潜力的。 近年的医疗创新和科技应用都是社会的热门话题，不知道今年的论坛会不会都涉猎到这方面的议题呢？ 当然有啦，其实我们在论坛的首日，我们在场内是会设立一个Inno Health Showcase 和展览的，展示是超过140个医疗健康业相关的创新科技企业和他们的项目的，等他们可以跟世界各地的投资者联系，同时是协助他们寻找潜在的合作伙伴。当中有50间科创企业和项目是由5间本地的大学，包括香港大学、中文大学、科技大学、浸会大学和理工大学是牵头组织参加的。而不同的政府机构和团体，包括创新科技处和数码港，亦都会继续成为论坛的医疗创新伙伴。创新科技处亦都带来 Inno Hong Kong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下面的16间研究中心。而论坛亦都会设有医健投资项目推介活动，在论坛的首日下午，在现场就会有超过30间的初创企业和项目参加，而线上平台则会汇聚大

栋楼都成几十年，要执执佢啦，但系好伤荷包。 政府经已推出第三轮楼宇更新大行动 2.0， 有成几万蚊资助俾自住业主做维修，仲有第三轮消防安全改善工程资助计划，资助法团最多六成工程同顾问费。 而家至9月30号可以网上邮寄或亲身提交申请表， 打市建局热线3188-1188问下先。 联系，各位早晨，欢迎喺香港电台。 开始我哋今日节目。 欢迎你收听天天香港电台。 欢迎你听住香港电台。 可以喺大气电波之中。 公共广播95年。 Hello， 大家好，我是香港花式溜冰运动员苏怡。由细睇住香港电台嘅教育电视长大，原来佢哋已经95岁啦。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年，庆建香港，联系你我。 妈咪妈咪好，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的超 B 啊。我妈妈咧系一个典型嘅模范主妇嚟噶，但系有一次我翻到屋企嘅时候咧，佢竟然全台咧煮晒所有我中意食嘅餸啊！因为佢话咁难得翻屋企食饭，梗系要煮啲你中意食嘅餸啦。妈咪，多谢你啊！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早晨啊！ 由 细到大，我哋成日听一句说话，话头大冇脑，脑大生草。 嗯， 咁我自己咧就都对呢一句说话咧，就其实抱有好多怀疑嘅态度喺度嘅。好啦，咁但我又会反思度谂，啊头大冇脑，我谂啦，因为譬如我哋用生物嘅角度去到谂啦，人类嘅脑大家都睇到啦，你身边啲人个头有几大啦，跟住个脑大概你都知道个 size 有几多。 嗯， 好啦，咁你其他动物咧？有啲動物咧，其實佢個腦咧，佢體積都已經好細，但係佢咧一樣係 好 聰明嘅、哦。例如某一啲嘅雀鳥，咁、 嗯、 其實你啲雀仔你都知佢有幾大，都細只啫嘛。但係佢竟然間咧可以記得曬佢哋幾萬公里嘅路段啦。咁、當然有啲人有啲雀仔佢係靠呢一個大氣入邊嘅磁場、 嗯、 去到辨別方向，但係有啲你的而且確要相信佢係靠記憶嘅、 嗯， 又或者係佢譬如烏鴉咁樣啦，烏鴉都係一種咧。幾聰明嘅雀仔嚟嘅，咁、佢除咗會照顧上一代之外啦，咁烏鴉亦都係有一個解能嘅能力嘅、 嗯。 解能嘅能力意思即係話，好簡單，當你睇一啲譬如 documentary 嘅時候，你會發覺原來有啲嘢塞咗入去個樽入面咧，佢啄嚟啄去啄唔到，佢會識得攞竹去到撩佢出嚟嘅。咁呢啲識得用工具咧，就已經係一個對於一種物種嚟講咧，佢係 一個 進化，係第二個層次嚟嘅、 嗯。 人類以前即係你睇翻啲譬如智人，佢開始識得用工具嘅時候咧，係人類一個好大嘅里程碑、 嗯、 啊！我哋踏進咗最重要嘅一步，我哋識得用工具咁樣。好啦，咁人而家成日都話啊頭大冇腦，咁又係唔係真嘅咧？你自己覺得咧？ 我覺得咧係，因為我自己頭咧好大啦， 你都 大，我覺得自己冇腦 啊，你唔算大， 係咩？我唔算大咩？我覺得，因為我細細個咧，媽咪爹哋成日話係我係大頭妹啊。好大个头咁样咯， 名啫， 系咯， 系啊。 跟住我觉得，我自己都几冇脑喎。 有阵时啲爹哋妈咪咧会反串你噶嘛。 哦，系、啊，即系 大眼仔，明明只眼好细咧，明只眼好细，大眼仔咁样。 我系只眼好大，系都要话只眼好细啊。 以前啲人咧就中意咁样噶，即系例如佢明明系蒙猪眼嘅、 嗯， 就希望咧就讲佢，哎，佢系大眼噶，就讲到佢变翻做大眼，即系都用呢一个信念咧，用意志力咧，去到希望改变个事实。 我自己觉得咧，叫做体积啊，同埋咧你嘅脑转数咧系一定唔系成正比嘅。 系 我唔系觉得自己脑转数快啦、 嗯， 但我个头系真系偏细啊！我自己觉得由细到大咧，我真系好细， 系真系细嗱，我除咗风，你就会睇到个 系咩？我觉得你正常 唔系、哦，我觉得个头细、哦，反而咧依家年纪大咗咧， 我觉得都正常咯。 唔系、哦，小白个头都系偏，我觉得系中大咯，中大。你系咪超级大嘅？中大咯，我觉得系。 系咪永远都觉得自己个头大或者头细？ 可能而家啲人咧，呢、這个年代啲人有机会咧系影相影得多，影相影得多嘅时候就会觉得 你个头 OK 咧，你用呢个语气讲 OK， 但如果你恶啲讲咧， 你个头 OK 啊， 你闹紧人咁 所以就话而家呢个年代可能影相影得多咧，你每一次见到照片嘅自己嘅时候，你都会觉得啊，点解我个头可以影到咁大嘅咧、嗯？可能多咗呢个 concept 嘅。咁、 哦、 当然啦，你话 冇 P 图底下， 系啦， 真真实实，真真实实。 咁当然你话每一个人嗰个头嘅size 其實都是要均稱的，即係按照自己的身體比例去到判斷啦。即係你這個身高或者呢一個嘅膊頭嘅寬度，你個頭係大定細，其實亦都有一個嘅比例先至可以斷定到，唔係就咁睇落去大咁樣細咁樣。咁其實咧以前一位嘅好出名嘅科學家啦，愛因斯坦，其實個頭都唔係話好大嘅，唔係話特別偏大嘅。好啦，咁但係佢當然係相當之犀利啦，即係有定律全部都係佢嘅好多都。咁、你就知道其實佢個聰明度咧係好強。咁即係換言之咧，原來就咁睇愛因斯坦，你就會發覺原來同個頭大嘅 size 咧未必有一個直接嘅關係。咁、但係咧有第二個學法咧，佢就話到，當一個人佢個腦袋嘅 size。同佢，因為我哋腦咧，其實通常每一個人佢用到嘅嗰個 percentage 咧，假如我哋都係用到10%，咁你個頭大嘅話咧，咁你嗰10%照道理嚟講咪會大啲，即係咪會多啲咯？係咪？即係你一杯水嚟講，你原本係一啲水嚟嘅，咁你喺入邊，我再攞10%，你攞100ml水，咁你嗰100ml水咪多咗？但係如果你原來你嗰啲水係1.2 liter 嚟嘅，即你本身個容量，你個 base， 你個基數大，咁你筆嗰個10%其實亦都係大嘛。咁啲科學家就話我哋人咧用嗰個 percentage 咧，其實係好關鍵。嗱，我哋個腦袋咧大同細，其實原來已經咧唔係話令到我哋聰明與否，相反係我哋用到幾多我哋嘅腦袋個百分比咧，這個先至係令到我哋聰明嗰個關鍵。 我哋咧個大腦開發咧，根據科學家咁樣講咧，其實咧開發咗好少好少部分。如果咧你嘅大腦咧能夠咧全然咁開發咧，你真係可以用腦電波嚟控制一啲嘢， 最少好似 X-Men 咁樣。 哦，所以其實都真係 係啊， 電影嗰啲都唔係假。 係啊，因為你可以 又未必係真呢個講句， 即係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嗰套叫做唔知咩超。超特智能咁样啦，就系呢个咧，Scarlett Johansson 做嘅，咁咧佢就系讲佢咧，成为咗一个咧脑部全开发嘅人，咁当然成部戏就打打杀杀啦，但系佢真系可以用超能力做到好多唔同嘅嘢咯，咁当然电影系电影嘅剧情啦，真实系点咧，暂时都系冇人知道嘅， 系啦，好啦。咁啲叫做人類學家啦，咁佢哋就揾咗好多小朋友咧，去到做呢一方面嘅叫做統計，咁即係簡單啲嘅研究啦。咁你就話到啦，即係個頭圍啊，即係喺我哋嗰個眼眉嗰個位咁樣圈咁、圈一圈咁樣咧，就話到啊，佢哋原來普遍嚟講咧，覺得偏向大少少嘅小朋友咧，喺佢哋日後嘅成長之後，佢哋嘅智商基本上咧會係高少少嘅。嗱、佢哋點樣斷定咧？就喺佢哋嗰個語言能力啦、數字啦。推理啦，各方面佢哋覺得呢一類型嘅小朋友咧，佢哋嗰個嘅成績會係比較上理想嘅。咁、但係唔係話全部嘅、即係唔係全部都好，係比較上係理想嘅啫。咁佢哋亦都揾到一個關鍵，喂，咁我屋企小朋友個頭唔大、咁係咪即係數學一定差，語言一定弱啊？未必嘅、好啦，佢哋亦都揾咗另外一個最關鍵嘅咧，這個就真係重中之重啦。好啦，對小朋友嚟講咧，我哋好著重佢哋嗰個發育嘅。如果你嘅先天咁當然你話我先天真係大少少喎，咁可能咧根據翻佢哋研究係比較上有利於咧頭先所講嗰個譬如數字啊語言幾方面發展嘅。但如果你話我只係一個普通或者偏細嘅話咧，其實都唔需要擔心，因為科學家咧發現咗另外一個更加重要嘅原因，係令到小朋友咧係可以變得更加聰明嘅 努力 是其中一個 issue 啦，任何人都要努力啦，就是佢哋嘅童年。 我中意答問題， 幾好啊！ 啊 最緊要你有反應啫， 啱啊！ 你唔答就麻煩啦， 啱答錯唔緊要， 係啊！ 最緊要你係咀嚼緊，即係同聽眾一樣咀嚼緊呢啲嘅説話。 我都一直喺度用緊嗰個腦而家。 係啦，啱噶。咁腦咧，其實要用多啲。個問題就係小朋友有冇受到家長嘅栽培，即係頭先你所講嘅努力啦，同埋小朋友咧愉唔愉快，都係一個好重要嘅關鍵嚟嘅。 因為小朋友咧，其實我哋成日都好直啲講，睇奶粉廣告你都會講噶啦。啊，小朋友隻眼睇到啲嘢咧，咁啊又會刺激啊腦部啊，跟住如果有啲咩營養俾佢咧，咁啊腦又可能會轉得快啲啊。即係嗰啲廣告就係咁，梗係咁會咁講啦。咁但係咧，其實原來根據翻嗰啲智力嘅測試咧，同埋啲神經元咩神經元即係我哋個腦入邊好多嘅。好多神經元，好似一條條神經嘅。咁佢哋做研究嘅時候咧，就真係好似睇電影咁樣貼曬貼紙喺度。咁佢一諗嘢嘅時候啊，一思考數理嘅語言嘅，或者係一啲文科嘅嘢嘅，咁佢個腦咧睇下佢邊一個會喐動嘅。因為我哋全部嘅人咧移動我哋嘅腦袋，我哋腦袋去到思考，或者喐動我哋嘅身體，其實係好靠電流咧去到俾信息嘅，咁電流係經過神經去不斷咁樣傳遞信息噶嘛，咁所以我哋人咧點都會啲電喺度嘅，好啦，咁 我哋會觸電， 係啦，你都可以咁樣去理解嘅，咁仲有其他原因啦，當然係，咁但係所以話我哋個腦袋入邊咧，其實當我哋受到好多嘅刺激嘅時候，我哋係可以不斷去到開發我哋嘅腦袋嘅。嗱，現代嘅人咧的而且確係比以前古代嘅人咧。聰明好多嘅，因為原來喺我哋咁多年人類嘅進化上面，我哋不斷開發緊我哋嘅腦，而我哋開發嘅過程咧，就係靠人類除咗遺傳之外啦，一代接一代啦，就係我哋呢一類型不斷有啲新嘅刺激，俾到我哋嘅腦，就令到我哋腦逼佢，喂，你係需要再聰明，再聰明，再聰明啲，咁佢哋就會慢慢去到越嚟越聰明噶啦。咁所以咧，佢話令到一個小朋友。聪明或者数理上面各方面表现得更加出色嘅话咧，唔系纯粹单纯睇佢个头嘅 size，而系睇佢咧系点样培育，同埋有冇啲好多刺激性嘅嘢，令到佢个脑袋咧会不断去到思考。思考咧好重要，同埋叫成呢个咧就系用翻太空科技嘅 terms 啦。自主性思考，有啲人个脑咧，你要逼佢谂一，我先谂啦。有啲人咧个脑袋入边，因为刺激得太多，佢脑不断会帮自己去到解决紧问题嘅。你话 O 一讲都应该会明白，因为我觉得阿 O 都系呢个脑会不断自主性谂嘢嘅人嚟嘅。 唔系噶。我唔系噶，尽量唔好搞我，尽量唔好喐。我唔知道呢啲人，我又唔识嘅咁样系咪啊？ 咁所以大家咧，不妨咧就喺生活上边揾多啲有趣嘅，最紧要揾啲有趣嘅嘢。 系嘅， 你一中意嘅话咧，你个脑袋就喜欢，然后咧你更加了解自己之余，亦都可以令到自己更加聪明。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城市的开发，地方的名字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的。尤其是当一些基建交通网络出现之后，地名的改变情况会更加少。不过原来一个地方的名字和它的位置和它原来的坐标位置又会有偏离的。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况呢？想不想知道？白元浩转头告诉你知。提过，因为一啲嘅基建啦、交通网络出现，地名就会改变。原来连埋一个地方嘅位置都一样会改变，点解呢？ 例如数翻喺以前港铁站出现之前咧，荔枝角站系以前嘅长沙湾，美孚站先至系大家认知嘅荔枝角或者叫做荔湾。啊，铜锣湾并非指出咧就系现今嘅时代广场一带，而系现时嘅天后站一带。古时的地名会因为地理的特征、动植物、人物的姓氏、事件、气候等等去到命名的，所反映的是约定俗成的意思，也都有一些将原本的名字优化了。大家熟悉的例子就好像是吊颈岭就改为条颈岭，素务坪就改为秀茂坪，咸田就改为蓝田，欣澳就改为现在的欣澳站了。不过见到新界乡村有另外一个的现象，原来由于开发的地方较为少，乡村的山脉名字也都没什么特别大的变化，不少古地的名称原来沿用至今的。找回古名最好的方法，打开香港的山界地图慢慢看，你应该可以笑一晚的。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点算为之一个 good morning？ 就是朝头早咧齐晒咁多份报纸，可以咧俾我拣选今日咧做节目嘅题目，仲要有一杯咧香浓嘅咖啡，咁就系啊属于自己一个 good morning 啦。 相约过，你我不可错过。如此相爱到到结果，谁可知结尾？原来可笑到白走过，留下我落魄沉沦，半生都悔过，留低一片。情深不见不及负盈，或者宿命似已敲定。难道说恋人都必须接受会离开对望别离后，我却被困于感慨，往日那温馨到及结尾全掩盖，无奈到不敢再打开，要是没缘分花开便分开。 再见，还可爱，联系过偏怎怕？ 怀着甜蜜投入这片花海。难道说恋人都必须接受会离开，再亦没遗憾，爱过便算得慷慨，纵使这一生不得再见，不可爱凝望你身暖 细猫应志月嘅彼岸花啊，咁啊睇睇今日嘅天气先啊，部分时间都系有阳光嘅，最高气温咧大概27度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咁啊展望啦，未来一两日咧都系大致多云噶，咁啊周末期间咧就间中有骤雨啦，局部地区咧有雷暴添，哇又嚟礼拜六日咯， 母亲节啊雷暴，所以大家 plan 嘅时候咧要谂另一啲咧就唔好揼到阿妈嘅地方， 尽显孝心系点咧？即系 担遮俾阿妈， 车出车入，妈咪平时都为你遮风挡雨，母亲节啊，梗系要做 系啊。 早晨啊，9:09星期三嘅早上，投资 O to 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美国联邦政府咧就调高咗债务上限啦，维持僵局，加上咧市场就静候啊吓，稍后公布嘅四月啊消费物价指数啦，美股收市都系偏软嘅，道指跌啊跌56点啦，咁啊标普500指数咧跌18点，纳指咧以全日接近最低位收市啊，报12179点啦，跌77点啦，港股ADR 咧按比例计算咧，反而有得升啊，升21点啦。咁睇下今日有机会咧升翻好少少，因为琴日咧其实港股都穿晒所有移动平均线噶啦。希望今日咧可以咧重拾升势，散户股民咁就开心啦。 嘉明够钟上堂啦，家长考牌学堂。 早晨啊 ，Clara。 早晨，嘉明。 我咧有时都会同啲其他嘅家长朋友倾开偈咧，佢哋会觉得啲小朋友啊，尤其是咧越嚟越大嘅话咧，好难开始同佢哋沟通啊，好似唔系好知点样同佢哋倾偈咁样啊。 系啊，会觉得咧有啲细路仔咧翻到屋企好开心，妈咪啊，我今日啊点点点点点。有啲细路仔咧就调翻转啦，就系咧一见到阿妈咧即刻走噶啦，即系9秒9咧就会避开咗阿妈。咁你会觉得个原因会喺边一个位？ 系咪？因为他们跟家长谈的时候觉得都谈得不开心的，或者你是不是真的想听我讲话这样啊？ 是啊是啊，因为其实在我们的有语言障碍的小朋友，如果呢、又或者有时候家长很多时候会问、太过开放式或者是太过封闭式，那其实呢都很影响到个小孩子对你的回应的。即是例如好像一个小孩子语言他不是那么厉害，你就用一个很开放式的问他，开放式就是说、你今天做了什么啊，其实是一个很开放式的。那你讲开放式的话呢，个小孩子真的会难答的。那反而你封闭式就是说， 你今天开不开心啊、即 yes no questions 比较封闭一点，或者是 which 啦，即是啊你今天吃了苹果定香蕉啊，那这些比较封闭式那他们会容易答一点的。我今天呢、第一堂呢就跟老师点点，第二堂跟老师点点点，那如果他是没有这个能力的话呢，其实呢他不是很懂答这个问题，那变成呢，即其实呢在家长问小朋友的问题的时候呢是有很多很多技巧的。 我知道有时呢又真的挺难答的，即是你一句问他你今天做了些什么啊，那他由几时开始讲好呢？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呢即可能呢即要看回小孩子，其实你都要 stop 他的嘛，是很开心不听他讲，但原来他一讲他真的由九点钟开始十点十点逐个讲的话呢，其实有时候家长都会 help us， 那又不可以 stop 他。那其实这些的沟通呢模式都很重要，但是家长也都很想问一下小朋友嘛，那例如可以试下问话啊，你今天呢是觉得你最开心的是什么啊，可能他就自己想下，咁可能佢细路仔冇乜点答咯，咁你即刻要做翻一个嘅修补技巧咯。你今日咧上体育堂点样啊？其实即系再收窄，即系其实你预计佢上体育堂会中意嘅。咁好啦，佢到体育堂你问佢想点样，佢都仲系唔得。咁你话今日体育堂玩咗乜嘢游戏啊？咁佢就可能终于答到你啦，可能话篮球咁样，咁你可以继续同佢讲。咁今日啲同学仔同你点玩边个同你一起玩篮球啊？即边个系你个 team 嚟啊？又或者系啊老师有冇俾你射篮啊？即你就可以慢慢去沟通，去讲翻佢学校嘅情况啦。就千祈就有时咧，有时会问你今日乖唔乖啊？ 系 通常都会咁样问噶嘛。系啦，咁个小朋友就会觉得喂，我可能话可能佢会觉得自己好乖，好 proud of 某啲嘢，佢会同你讲。跟住啦，梗系唔系咁啦，咁一盆冷水淋咗落去之后咧，咁其实咧亦都会引致个小朋友咧，下次都系避开唔好讲啦。讲完之后，我以为做得好好，原来阿妈话梗系唔够啦，几要唔明噶，梗系唔系啦咁样，跟住咧就会继续讲啦。咁亦都系引致头先讲啦，就话啊放学。翻到屋企，或者系你未放工，好啦，个小朋友放咗学，但你放工翻到屋企，个小朋友同唔同你倾偈咧，同唔同你沟通咧，其实都好取决于咧系你自己，即系个大人咧问啲问题系咪可以符合到个细路仔咯？如果唔符合到佢嘅话，其实佢真系会惊咯，同埋会觉得好烦啊，又系问呢啲咁样，例如问。做晒功课未啊？ 系最兴奋呢个。 系啊，你乖唔乖啊？做晒功课未啊？咁有冇同人打交啊？咁即系有时可能你讲呢啲嘅语，呢啲比较负面少少啦，或者系个细路仔都唔想听啦。咁其实都好影响个亲子关系。 呢啲咧我就叫佢哋仲系地雷式问题嚟嘅。基本上你问咗咧，你一系就有个预设答案，一系咧就小朋友答咗啲咩咧，原本佢以为系正面，就正正好似头先 Clara 咁样讲咧，啊，原来系爸爸妈妈喺度抽丝剥茧喺度讲啊！原來佢有啲咩地方又可以挑剔一番咁，咁所以即係小朋友又真係好唔敢答嘅。不過咧，我又好欣賞 Clara 咧，你提出另外一樣嘢就係啲 follow up questions 啊，即係話咧，你問完之後可能人哋俾一個一兩個字嘅答案你，但係之後繼續點樣去伸延嘅問題咧，都仲係非常之緊要嘅。所以即係作為家長咧，都要學識點樣去問一下啲伸延問題嗬。 係啊，即係我哋叫做 expand 同埋 extend 咯，即係你點樣去延伸嗰個嘅大家嗰個嘅話題啦，同埋係擴展啦。咁樣呢個如果唔係咧，就即係其實我哋咧都有一個 research 嘅，有一個研究咧就係講緊咧一個基層嘅家庭咧，其實咧佢同小朋友咧每一個小時咧講嘅説話咧，講嘅字數咧係大概616個字嘅啫。因為其實來來去都係可能話啊，你食咗飯未啊？你乖唔乖啊？你做咗啲乜嘢啊？咁樣啦，即係啲 yes no question 啦。咁可能個小朋友就 yes no no yes 完噶啦。咁但係咧反而咧俾一個係一個係中高層嘅家庭裏邊咧，佢每一个钟头咧系可以讲到2516个字嘅， 真系好远喎。 系啊，因为头先讲啦，头先你嘉平你讲啦，就话啊，你会延伸啦，同埋扩展啦。当你识得延伸同埋扩展嘅话咧，其实你一个钟头里边你就讲嘅嘢就会多咗好多噶啦。咁所以咧个细路仔咧，佢个 IQ 咧会系高好多噶。因为你吸收啲字數多咗啦嘛，接觸嘅嘢多咗啦嘛，個層面又多咗，咁係爭好遠㗎。 係，有時想問啲小朋友咧，關於啲感受嘅嘢咧，佢哋未必會好識得點樣即時去答嘅。譬如話咧，有時會問今日你開唔開心啊，咁就比較簡單容易明啲啦。但係如果咧，譬如你問佢有冇啲嘢係令到你唔開心㗎，咁、那個小朋友未 ready， 又點樣可以鼓勵個小朋友去講多佢自己啲感受咧？ 嗱，其實我就唔 prefer 係講你有乜嘢唔開心咯，因為 比較負面少少。咁你可能話啊，你覺得今日有啲乜嘢咧？你覺得唔係咁暢順㗎咁樣，又或者係覺得唔係咁舒服㗎咁樣，就會可能會好少少。因為如果佢係擺咗係開心唔開心咧，就界清咗咧，咁好似即係好似比分數咁樣咯，你比起碼1-10。你覺得係值幾多分啊？咁都起碼有個比較，就唔係話一下就係yes 或者 no 咁樣咯。咁同埋咧，你問佢有咩唔開心咧，可能佢咧就會習慣成日諗啲乜嘢唔開心，同埋我喺學校我記住啲乜嘢唔開心，因為阿媽會問我有乜嘢唔開心嘅咁。係啦， 明白 係啦。咁所以即係反而咧，佢就啊，你今日咧做咗啲咩？你覺得自己好叻㗎咁樣，或者係你覺得係做咗，你覺得係覺得好自豪嘅，或者係覺得同學仔好鍾意我做呢一個行為嘅，即係個行為裏面呢大家去傾下呢，我覺得呢就會咁樣就會開心啲，同埋呢你亦都容易去做一個嘅指導，因為家長個角色係指導嘛，唔係教導嘛，即係教導已經一段時間已經過咗㗎喇，咁你要俾返一啲嘅指引啦，睇下小朋友其實應該係點樣去辨別每一樣嘢啦，覺得慾啦，即係呢啲慢慢去傾就係咁啦。 嗯，雖然我屋企啲小朋友呢都上世，但係呢我每一次接放學嘅時候呢，嘉明就有預設嘅三個問題係問我啲女嘅。咁我第一個問題呢，因為佢女鍾意食嘢，咁我就問你今日最鍾意食咗啲咩呀，咁當係一個 icebreaker 咁樣呢，最簡單容易答，佢一定識答嘅。跟住第二個問題呢，我就去問佢，就係好似首先 Clara 其中一個問題咁样啦，你今日最开心嘅系做咗啲咩嘢啊？或者你最欣赏自己系做咗啲乜嘢嘢啊？咁但系第三个问题咧，我就会问佢哋：你哋今日做咗啲咩嘢系令到人哋笑噶？咁佢哋就可能讲下啲服务性嘅问题啦，讲下自己有冇为人哋一系做啲又或者氹到人哋开心嘅事啦。同学仔又得，老师又得，姐姐又得，总之系你做啲咩系氹到人哋笑噶？咁佢哋就可以好开心咁样同你倾翻佢嗰日最开心嘅回忆咯。 系啊，呢一个好重要嘅，同埋你特定咗咧，其實你日都係問呢幾個問題噶啦。即係頭先講話，如果你日都問佢，你今日有咩唔開心咧，咁佢就會幫你記住曬呢啲，因為想同你溝通，佢就會同你講。咁頭先你嘅三個就非常之正面，咁同埋細路仔係冇壓力咯，因為其實呢一個係冇特定答案噶嘛。咁同埋佢亦都係要去喺個語言發展好好嘅，佢會覺得啊，我點樣可以講得再detail 啲啦，或者係個再 specific 啲，係令到媽媽係會明咧。咁有時我哋家長可以做一個動作嘅，就扮唔明。咁咧扮唔明咧，咁佢係啦，咁佢就會不斷咧就去繼續努力。我點樣講咧？我點樣去 present 咧？我點樣可以同媽咪係講得好咧？咁呢一個係好好嘅，所以記住唔好咁聰明，即係做爸爸媽媽唔好咁聰明。 扮下蠢先，唔該曬 Clara， 唔好客氣，拜拜。 我是 Ficky 泳儿，怎样才是一个 good morning？ 吃到一个丰富早餐，喝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说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拥有过千年历史的一项运动就是骆驼大赛了。Camel 在中东国家的地区，包括是亚曼，他们将会举行就为期两日的赛事的。对于当地的民众来说，这项赛事意义重大，堪称是他们全国最重要的节日来。为了获得好的表现，在比赛结束之后马上就要为明年的赛事进行特训的了。在比赛当中，传统的舞蹈一样会放在入面做公开的表演的，加上大大力的鼓声和他们一些的刀枪的汇演，都能够体验出亚曼的历史和文化。在骆驼大赛最后一日的赛事入面，大家所关注的就是当然就是场上的表演了。以前一路看开都是一些骑师怎样拆骑骆驼的，原来今时今日除了人骑之外，还会由机械人去到骑在骆驼背上面的，真是小型机械人骑在骆驼背上面，经过精密的计算，然后就会向着骆驼的 pat 那里放鞭。为什么会用 AI 的机械人呢？因为骆驼背脊的重量少了，因为机械人可能会轻一点，表现会更加稳定。大会亦都会在这一项超过千年的历史项目入面加入无线电，目的就是希望可以探测得到 AI 的运作是否正常，掌握跑道的最新情况。赛道上面有骆驼和 AI， 而赛道旁边原来都有一大班的民众会一路追着这一班的骆驼揸车去到欣赏他们的风采的。虽然比赛有输有赢，但对民众来说，这项比赛参与才是最大的喜悦。 今时今日要再找过千年历史的竞赛有点难度的了，下次不如大家一起留意一下骆驼的比赛。运动还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I wanna be the way you are, a shining star so bright in the dark. I wanna be the way you are, a shining star, a life in the dark. What's up? 神光追踪三十一啊！咁啊，有小白同阿船仔喺度啦。 早晨啦、 啊，早晨啦、啊， 早晨，早晨，船仔，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早晨。七点半钟嘅时间咧，盘点政策，唔知道今次咧就邀请边一位嘅局长上嚟同我哋讲下啲政策咧？ 嗱，咁我哋每一集都邀请到唔同局长、司长上嚟，同大家讨论下。 系 系。 咁啊，今晚咧就会请嚟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上嚟同大家去盘点下佢嘅政策。咁、啊，之前疫情我哋成日都见到卢颂茂局长出嚟讲好多说话噶啦。咁啊，想知道佢今次盘点啲乜嘢政策咧？今晚七点半要留意呢个节目啦 吓。系、啦，咁八点钟咧又去翻呢个医生与你，今日讲啲乜嘢嘅患者或者病症咧？ 今晚咧就会同大家讨论下咧呢个癌症患者咧呢个飲食同埋营养补充要注意啲乜嘢嘅。咁啊，对于好多癌症患者嚟讲咧，即系治疗系一个好漫长而艰苦嘅战斗嚟噶嘛。 系啊， 咁啊，过程里边咧好多时候会出现嗰啲呕心啊、口腔溃疡啊或者吞咽困难呢啲嘅情况嘅。咁啊，无形中令到啲病友咧即系。 唔想飲食啊，因為飲食嘅時候都會痛啊。咁、但係咧營養不良啊，令到呢個癌症治療咧就難以進行。咁啊，其實佢身體亦都要有足夠嘅營養先至即係可以繼續醫治噶嘛。咁、另外咧即係有足夠嘅體重同埋營養咧，就會可以化解到好多嘅治療產生啲副作用嘅。咁、究竟即係我哋？嗰啲癌症患者應該要注意啲咩飲食上面嘅要點咧？咁我哋今晚呢個節目就請嚟呢個營養註冊營養師啊，去講解一下咧，患呢個癌症嘅患者飲食有啲乜嘢需要要注意嘅，同埋咧會拆解一下坊間一啲癌症飲食嘅迷思咁話。咁啊，想認識多啲嘅朋友，今晚八點鐘要睇醫生遠離 啊。 咁大家留意住啦嚇。咁癌症咧，即係一有嘅時候，當然係不幸啦。咁但係即係透過科學啊，或者透過日常嘅飲食，點樣可以延緩嗰個症狀啊，醫好佢啊？咁大家留意住醫生遠離啦。十點半鐘嘅時間咧，仿生學喎，係嘛？ 是啊，冇错，这个仿生学是一个纪录片系列来的。咁我哋一年五集呢，即係逢星期三晚都有㗎啦，十点半。咁会同大家呢揭示一下呢，我哋啲科学家点样从呢个大自然里面啦，即係吸取一啲灵感，去到模仿佢哋，去到发明一啲新嘅科技咁话。咁今晚第一集叫做超级胶水。咁讲咩呢？ 搞笑嘅。 咁搞笑黐住啲乜嘢啊？ 咁星爷嘅点解你哋嗰啲 topic 今日啊？ 或者好似嗰啲哆啦 A 梦嗰啲。 係啊係啊。噔超级胶水。 冇错。咁究竟係讲乜呢？咁话说喎，即係好多生物呢其实都有自己一套独特嘅方法，可以自然咁样黏附起自然界任何表面上方面嘅 居住。蜘蛛。 冇错。 蜗牛蜗牛。 仲有鹽蛇， 即係鹽蛇吸管啊，係嘛？ 冇錯啦。咁究竟佢哋係用咩法寶嘅咧？咁佢同另一方面，即係呢啲好黏貼噶嘛。另一方面咧，有啲嘢好滑溜嘅喎，即係自然界裏面，譬如鯊魚。 鯊魚 原來咧，鯊魚皮咧，佢好個表面好滑溜嘅， 即係幫佢游水咁樣 加快速度啊嘛，嘛。 即係鯊魚戰衣咁啊嘛，唔止跣水，跣到一個咩點咧？跣到連塵埃同埋細菌。都唔能夠黏附起鯊魚， 咁犀利。 咁如果將呢個鯊魚戰衣嘅技術放喺我哋嘅日常用品嘅，咁咪唔使驚鋪塵咯。 係啊，唔使驚病先可能。咁究竟呢個黏附嘅能力同埋呢個滑溜嘅能力，我哋科學家可以諗到啲乜嘢靈感，發明一啲即係又好有效又可持續發展，同埋咧最緊要係。从来未见过的科技呢、想认识多啲呢方面的朋友，今晚十点半要睇下仿生学之超级胶水啊！ 哎呀，啲科学家应该揾埋我一起开会嘛！我谂埋晒啲无谓嘢嘅人咧，就最啱帮科学家谂呢啲。因为我成日咧，有时同啲科学家、发明家倾偈咧，佢哋都话最紧要咧，科学家除咗要有个基本嘅知识之外，就是、个人够胆去谂啊！即係我哋諗咁多奇形怪状嘅发明，我睇咁多发明咧，就係、是、因为佢哋好似一个梦想咁，点样去到创造咧？咁啊，创造力都係对科学即係发明家嚟讲好重要啊！吓，咁大家留意住十点半钟嘅时间咧，仿生学啦，唔该晒阿昌， 唔该晒， 拜拜， 拜拜。 唔该晒船仔，唔该晒小白，唔该晒阿昌啦。咁啊，将近九点半啦，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底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在柏林同德国外长贝尔伯克举行会谈，并且共同会见记者。秦刚在回应德国欧盟提出对华合作去风险的时候说，中方对此表示关切，强调中国不输出自己的制度，中国对外输出的是机遇，不是危机。如果以去风险之名行去中国化之实，就是去机遇、去合作、去稳定。中德、中欧双方都应该遵守国际贸易规则和契约精神，保持相互开放，不要将正常的经贸投资合作政治化。他又提到，欧洲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中欧应该共同建设持久和平，任何真心希望台海和平稳定的一方都应该切实恪守一中原则，坚决反对一切台独行径。

晨光 Morning Call 呢个环节啦，9:41。果然咧，近排啊，都系接到好多咧呢个母亲节啊嘅庆祝嘅电话啦，系咪啊 ？Vicky， 你去听电话嘅时候，系咪都听到好多听众朋友打电话嚟？诶、哎，想同妈咪讲声母亲节快乐，系咪意思系咁啊？ 系啊，系啊，其实都开心噶，同埋同佢哋倾偈咧，我觉得同大家好接近啊，即系我好中意呢一种感觉啊。 系啊， 因为之前未试过啊嘛。 系啦，咁大家可以支持一下我哋呢个环节啦，1872388啊，咁转个头，大家可以打电话嚟预约翻一个靓嘅时间啦，咁睇下咧点样啊，即系透过大电波去点唱咁样。好啦，咁电话旁边已经接通咗咯。 刘太，早晨， 早晨，刘太， 早晨， 早晨， 刘太， 刘太，咁啊，晨光 Morning Call 有啲咩点唱嘅说话想讲下先？ 我今日个心肝宝贝女刘学仪21岁生日， 生日 快乐 ，Happy Birthday，Birthday to you， 好，亦都祝今日全部都系呢一日生日嘅朋友，5月10日生日嘅朋友仔咧，都开开心心，身体健康啊！有啲乜嘢要同阿女女讲啊，刘太吓、啊， 祝阿学仪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最紧要活得称心如意， 称心如意啊！依家唔如意咩？你觉得有妈咪锡啊？当然啦，即系如珠如宝啦，点知如意啊？系咪先啊？吓， 继续如意落去咯。所以 咁今日点样庆祝啊？我想问啊，女女同你会唔会出去食餐饭啊？定还是系有阵时咧五月头一两个礼拜生日啲朋友咧？就好似小弟咁咧，都明白嘅。有阵时会将个生日饭嗰份。嗰个饭会同母亲节捞埋 食 嘅，咁咧我试过有一两年咧，俾妈咪蚕食咗我嗰个生日礼物添嘅。 哎呀， 系啊，不过即系呢个当然系搞下笑啫。妈咪对我哋嘅爱系无微不至嘅，冇话蚕食唔蚕食嘅。你哋系点样搞嘅咧？屋企啊，搞生日同埋搞母亲节饭吓， 其实唔系母亲节饭，系蚕食咗我嘅生日。 好嚟咯， 你又几时生日啊？你 我5月6日。 哦，生日快乐。 多谢多谢，但系都会一齐庆祝噶啦。 系咯， 五月之星啊， 唔系食两餐饭咯。其实应该呢啲时候梗系食两餐饭，反正饭啊日日都要食。 餐噶啦， 咪照食咯。诶，有乜所谓？最紧要 happy， 食完先减磅咯。系啊，咁啊，今晚谂住去边度庆祝啊？刘太吓， 其实系谂住一阵间晏昼已经约咗去食饭噶啦。 啊，晏昼食咩啊？食咩好餸？ 冇啊，都系约咗去边间餐厅有得 book 位就食边间咯，都系、 哦、会倾向食譬如女女中意食日本嘢就就一就佢啦， 或者打边炉啊咁样， 系啦，会唔会系咁咧？ 因为食饭比较赶时间，我哋都系拣咗食上海嘢咯，多啲特色嘢食啊，可以嗌啲小碟咁样，系、啊，因为啱啱过咗个礼拜已经饮咗茶啦，又 离 开下啲日子，做翻调翻转啲嘢， 有阵时都系咁、啊，即系拣餐厅之前咧都要谂下啊，即系琴日食咗上海嘢，今日打唔打边炉好咧？唔系之前嗰几日又饮咗茶。其实咧，香港真系一个美食之都嚟。 如果你系 如果你喺第二啲地方生活咧，我包保冇咁齐啊啲嘢，即系可能你要去食上海嘢咧，就揸一个钟头车。你想揾一间地道嘅浙江菜咧，又唔知要搭十个地铁站先到到。 麻辣火锅净系得可能老远都系得一间 咁样。 系咯，即系类似系咁啦，所以即系留喺香港咧，大家都系生活愉快嘅。好啦，有咩说话要同阿女讲啊？咁啊，交俾你啦。 女女系马仔嚟嘅，希望佢可以勇敢咁去闯啦。爸爸妈妈永远都会支持你。 好，咁啊，即系你话勇敢咁去闯 ，OK 嘅，我明白嘅。咁有冇啲即系比较着实啲嘅嘢，系希望啊，女女如果今年可以达得到，又调翻转头，你做妈咪可以 support 得到佢噶啦吓。 其实都冇话特别。不过佢去年过咗去英国交流啦，我发觉佢成长咗好多啊。 会噶会噶， 系啊，即系好多嘢都识自己去打理咧，我好感恩咯呢样嘢，系啊。 系刘太冇得唔自冇得唔自己唔打理噶， 锤砧板上啦。 其实你咧 自己洗衫啦， 系啊，放羊读书咧。 点解会成长呢，急速成长呢，系所有嘢你都要自己嚟。 同埋因为以前 冇人会帮你。 以前刘太你做得太好啦，样样嘢都照顾得佢太过妥善啦。 可能真系咁啊，系咪，嗯。 有咗佢我哋生活增加好多色彩啊，好多谢佢嘅降临。 好啊，咁啊希望你全家人都开开心心。今日早上呢揀咗呢一首作品啊，妈妈 I love you 啦，咁啊送俾你全屋企人，好嘛，吓，嗯。 好，多谢。 拜拜。 拜拜。 1872388，当然啦，你都好似好想好似刘太咁样咧，打个电话嚟咧，做一个打嚟点唱又好啦，生日嘅点唱咧，欢迎你啦，似刻打个电话嚟1872388啊，咁我哋都等你电话啦，咁啊预约往后 下星期啦，母亲节过咗之后都可以多谢妈妈噶， 系啊，冇错，咁啊今日早上咧带嚟呢一首作品啊，阿肥妈嘅妈妈 I love you。 圆乖乖早点去睡，闭上眼进太空里。我会抹去你的眼泪，哪怕变化岁月里，北风只管呼呼吹，我也会抱你吻你身心里。愿乖乖早点去睡，记忆要进世间里，去看去听你必会累，世界会要你面对，许多困扰的火堆，告诉我不必孤单空心碎。爱你是我的心碎，生不畏惧，世界醉了你不醉，有了智慧再加敏锐，你要往远远流去，不管艰辛只管醉，我也会暗暗祝福一千句。 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就快母親節啦，大家就唔好吝惜頭先即係嗰句歌嘅歌詞，媽媽 I love you， 唔好吝惜呢句説話，咁啊多啲講，咁啊屋企就倍添歡欣啊，好重要啊嚇。好啦，咁啊今日咧喺飲食圖鑑上面咧，想同大家講下一種嘅食材，可以整得個嫩口啲嘅，就係、是、雞胸肉啦。係，雞胸肉俾人嘅感覺一定係鞋啦，佢係一嚿肉嚟，我都識人係中意係食雞胸肉嘅，專食雞胸肉嘅。 而家好多啊，有啲咧係獨立包裝。 系啦， 减肥嗰啲系经常食。 咁但系有好多朋友佢系因为真系想减肥，所以先至选择鸡胸肉噶嘛。咁、但系佢如果你俾佢拣嘅话，佢可能都想食翻鸡髀嘅。 其实咧，减肥系唔应该食鸡胸肉噶。 点解嘅？ 系应该增肌咧，先系食鸡胸肉噶、 哦。 因为 大家都 系啊，即系如果你 粗嗰啲市场嘅策略嚟噶。 系啊，即系有。啲即系嗱节食啦，或者减肥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啦，唔喺度逐一讲啦。但系你头先嗰句对白咧，就话减肥食鸡胸肉咧系有啲谬误嘅，系啊，因为咧增肌咧先系多啲 protein 咧，先系 for鸡胸肉呢一样嘢系有啲帮助 的。所以再应该即系讲得好啲噶。體重管理就應該要食雞胸肉啦，咁你要睇管理啊嘛，係咪？咁我範疇就大好多啦。好啦，咁、但係雞胸肉咧，始終即係都叫鞋口少少嘅，就未必個個咧咁中意食嘅。咁、有啲朋友中意食鞋口啲，咁就好啱食呢個雞胸肉啦。咁但係如果你又想食雞胸肉，但係你又想食翻哇少少，或者個味道咧係濃郁啲嘅話，其實都唔係冇辦法嘅喎。嗱，坊間都有啲雞胸肉嗰啲，頭先阿 Vicky 講有啲現成㗎啦。咁、但係你想自己整得唔得咧？咁啊，超級市場都有一大扎嗰啲叫做。 雪 藏嘅雞胸肉嘅 一大包嘅， 系啦，咁都可以咧，我嚟整。有啲佢再切細條少少嘅，有啲佢可能大嚿啲，系啦，咁啊，但系都系雞胸肉嘅嘅雞柳啦咁樣。咁你要整佢嘅時候咧，都好簡單嘅啫。咁啊，先攞嗰個嘅雞胸肉啦，咁啊，先溶雪，然後將佢切咧，就唔好切斷佢，咁啊，將佢切到一格格咁樣，情形就好少少似咧，唔知點解大家好中意食芒果嘅時候，就將佢切到一格格， 系。 同埋菠萝包上面嗰一格格， 系啦，冇错啦。咁你就将呢一个鸡胸肉咧，就将佢切成一格格先。咁啊，点解咧？系方便呢一阵间咧，去到调味道嘅时间咧，咁、可以更加快就可以入味啊。好啦，咁你如果你要调味嘅话，好简单嘅啫。你已经切咗一格格，咁啊，将佢放喺碟上面啦。咁你可以先放少少嘅蒜头上，切碎咗嘅蒜头，揾一揾喺上边，跟住再加少蘸少少酒上边啦，跟住再加生抽啦、老抽啦、胡椒粉啦、蚝油啦。其实我几中意再加埋蜂蜜嘅，咁因为你咁多种嘅味道，其实佢本身都几咸噶啦， 系咯。 但系你用蜂蜜去调一调翻嗰啲味咧，佢就可以咧就做到咸中有甜。甜中又有咸嘅至高境界， 幾好喎、啊！呢、這個用蜂蜜呢一樣嘢， 係啊，蜂蜜其實如果善用嘅話咧，係啊，其實都可以做出幾多幾層次嘅味道同埋個口感啊、好啦，然後就做 massage 咯。咁啊，雞胸肉因為佢已經你將佢切開咗少少啦，咁你就將佢喺個汁上面咧就不斷咧去到做 massage， 咁令到佢嗰啲味道咧可以更加濃郁咁入去嗰個肉入邊啦。咁、大概咧就醃佢五分鐘左右，咁你已經可以開鍋咧，咁啊落少少油啦。咁放个鸡胸肉上去咧，就先煎佢先。咁煎到佢两边咧都已经开始慢慢熟啦。跟住就再将头先嗰个汁咧就倒埋上去，系啦。咁亦都可以再将佢煮耐少少，等佢收汁。收汁之后你就发觉咧，呢个充满咗味道嘅鸡胸肉咧，咁你都发觉原来切起上嚟一嚿嚿食咧系相当之唔错，同埋咧发觉咦冇想象之中咁鞋口嘅、 如果再加埋慢煮嘅方法咧，咁可能即系 仲滑啦， 会好少少啦，睇下啲增肌嘅朋友仔会用呢啲 方 法啊吓。 我的享乐时代。 今日享乐想讲提神啊，因为点解咧？朝早翻晨光，而家其实差唔多，今日第二个礼拜都系一至三咁样啦。 唔系，一见你都几醒目啊！头先仲喺度耀武扬威话啊，你睇下我上一两个礼拜讲个蒸笼啊，依家人哋报纸先写啊， 你睇下你讲啲料几快， 几醒目咁样。 人哋都系听晨光噶，跟住即刻揾翻啲料啊，摆翻上去。 咁啊几好，咁啊几好，几乖啊，老怀安慰系啊，儿子生性，儿子生性系列。好啦，咁啊。 讲翻你今日讲咖啡系嘛？想 系啊，咖啡都系嘅提神方法啊，即系知道我哋啦吓，我哋就翻早啲啦。咁但系有啲听众可能咧翻九点，咁但系可能啲每人个人作息时间都唔同，可能醒嘅时候咧，即系都会觉得啊好攰啊， 仲有乌眉瞌睡。 系啦，前一晚可能咧俾只蚊咧嬲住瞓唔到啊，咁样小白琴日就 系 啦。 系啦，对付咗佢啊。 咁系的而且确喺睡眠当中咧，可能冇一个好好嘅休息啦。咁第二朝咧就会好攰啦。咁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咧讲解一下，究竟有啲乜嘢提神方法咧？啱啱咧阿欧就话饮咖啡啦，系嘅，咖啡的而且确咧可以令到我哋可以即系有精神嘅。咁原来咧饮咖啡咧，佢都有话，如果你想饮咖啡系 keep 耐少少咧，有个打持久战咁样咧，就每一啖都细细地饮， 即系 就唔好咕咕 摊翻开嚟饮咯。 所以咧，啲朋友仔翻中环嗰啲朝头早买杯咖啡咧，饮到晏昼三点钟， 嗰啲啡 嗰啲唔冻紧嘅话，净酸嘅。如果咖啡摆得耐咧，嗰种难饮， 酸种咖啡， 同埋咧佢会吸咗啲周围环境啲味 道， 所以系 Vicky 都系主张咧，快啲饮晒佢嘅。 我都系快啲饮晒。 系啦，咁仲有其他嘅方法嘅，咁我哋可以一齐睇一睇嘅，就系原来。闻一啲柠檬嘅香味咧，我哋都可以醒神嘅。其实我觉得唔单止闻啊，你直情含一块， 哇， 成个人都酸晒，醒晒。咁我就觉得，其实我哋直播室都可以建议摆一啲柠檬嘅香氛味，等大家醒一醒神都几好，系咪啊？ 可以试下呢个。 系啦，因为其实话原来咧，柠檬入面咧有一种味道系可以刺激我哋咧肾上腺啊。系啊，咁佢就会令到我哋咧啲荷尔蒙啊同活跃咧好有关系。 哦，咁啊好啦。边个同事眼瞓啊？直头不如喺后面拍佢啦，拍到佢肾上腺系咁飙升啊，即刻爆飙， 拍枪 咁。咁又唔系咁好嘅。 一爆飙嗰下你仲唔醒？ 你吓到佢，哇！即系佢，我惊佢 讲唔到嘢系嘛？ 讲 唔到嘢啊！ 系啦，咁跟住之后仲有啲乜嘢咧？有啲人就话咧，运动一下，运动咧就唔一定，又唔一定要跑步，因为其实有阵时你都未必真系跑完步做完运动咧，你就会想冲翻个凉噶嘛。如果你又唔想咁多嘅时间咧，其实最好咧就系 干水， 唔系用单车踩搭慢单车踩翻工。 咁你好难哦，踩翻工， 踩翻工。咁你又一嚟慳咗車錢， 翻到 office 咁點啊？ 你慢踩咯，你唔好快踩。 如果我翻咗 office 之後先眼瞓咧， 係 落去踩一轉。 通常啲人都係翻咗 office 跟住先眼瞓， 落去踩一轉， 係啊。系啊， 落去踩一转， 或者就喺个 office 个门嗰度咧，整条棍，而家咪好兴咧，整条棍因为自己有引体上升嘅。 唔系，应该要建议老细可唔可以喺公司有嗰啲单车机啊？ 即系要个健身组合啊！你想举又得，然后你想踩又得，可以变形嘅嗰部嘢 都得嘅。 其实今次咁有啲 office 咧，都真系有呢一类，可能 有啊，真 系 有啊，有健身室 用咗100尺去做咁样，或者80尺，佢真系有啲好简单嘅器械，或者有部健身单车，即系俾你去即系叫做脑筋灵活一啲。如果唔系你。即系趴喺台嗰度瞓觉咧，好多老细都觉得个观感唔好啊， 又越瞓越攰咧。 佢都明白咧，你恰完之后可能会精神继续做嘢，但系调翻转头咧，老板真系唔中意见到呢个画面，佢宁愿你走咗入去健身室嗰度，系咁依踩单车，佢觉得个 office 咧个管治底下 有朝气啲咧，又 系啦，有 活 力 一 啲啊， 系都系嘅。其实我知道唔单止佢哋想去精神啲啦，直头系咧个老细都想啲员工健康啲啊，即系譬如 lunch 之前啊，你可以做下运。又或者放工之后，其实咧，可能有啲人放好晏啊，咁可能有一啲健身室咧收闩咗啦，咁佢就可以仍然留喺公司嗰度做运动，都有嘅。我知道有呢啲咁样嘅情况嘅，咁所以其实最重要就系每一日开开心心啦，无论系用乜嘢方法都好啦， 仲可以 最紧要 即系健康嘅身体，仲可以减少呢个医疗开支。 系啊，唔系同埋可能你做完运动个人开心啲咧，你就算开会都开心啲，同时 人都 creative 啲， 都系啦，多啲谂法，有多啲想法。咁我觉得其实咁样系好好嘅， 啱啊！ 咁啊，希望即系听众朋友都感受到我哋嗰股正能量啦。 仲攰嘅，即刻落去跑圈， 系啊，落去跑圈啦。好啦，转个头会有风 show 快活人啊。